今次拍 MV 最大收获咧，就系令佢重新经历一次爱情。在翻录音室嘅时候咧，监制问佢做过啲咩啊？因为录出嚟嘅效果比起之前更加贴近佢哋想要嘅情绪。作曲王嘉怡，填词林若玲，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敏。上班三个星期回落咗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九位，陈伟璇《一个傻瓜一个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嚟到2022年9月9号星期五啊，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我自己就见到天空上面咧，哇，颜色非常之靓嘅吓，系我自己好中意嘅蓝色加埋少少咧粉紫粉红色嘅云啊吓，唔知道呢一刻咧抬头望上天空，仲见唔见到呢个景象咧？星期六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55%。呢个时分已经出现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再加埋酷热天气警告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到底贵乎乜嘢呢？好多时咧都会话互相尊重啦、体谅、包容。当然啦，如果系两个人之间嘅话咧，信任同埋相信对方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到底你点样先知道对方系相信自己，又或者你点样先至会相信对方呢？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因为自己的自身经历或者过去，可能会对现在对于眼前的人、朋友、家人都会有一些新的定义或者新的想法的。例如如果你过去成日被人揾笨的话，你可能下一次都会小心一点。所以对人存有一个怀疑，又或者可能一开始人家讲的事你未必立刻相信，都属于很正常的。但是都要看看对方是什么人。如果是家人的话，应该呢多数都是有些善意的方言，就算真的要呃你的话，都不会真的找你的份，或者是有些什么着数想找你的。所以呢对于家人来讲，我自己是百分百信任的。有时可能呢家人都会的，我小个的时候呢有些不好的事情呢都可能会尝试隐瞒的。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呢，爸爸试过失业啦，就呃住全家人，不想我们担心，怕住家里没有足够经济支柱。所以呢真的日日都坚持拖住个夹出去呢就扮返工，等我们不要担心过。亦都有试过我妈妈病的时候呢，亦都是呃住我去做了很多检查，看了很多医生。最后到没事的时候呢先至话返给我听。这些种种的善意方言呢就陪伴住我的成长啦。所以可能亦都习惯咗，我都会变成一个咁样嘅人啦。可能咧喺人唔舒服啊，或者遇到困难嘅时候咧，自己都会尝试，可能唔好出声住啦，或者只系会讲俾自己最信任嘅人听，因为觉得咁都好啊，有人知道呢件事，万一真系有万一嘅时候，都有人知道，咁样已经系一个好负责任嘅表现啦。但系对于一啲可能咧会有担心情绪而又解决唔到嘅个体咧。可能我就会选择不出声，或者不会解释得咁详细啦。毕竟我觉得，对方都未必帮到自己噶啦。与其要佢担心，不如可能讲得个程度轻少少，等大家都舒服啲啦。喂，因为有时咧过分嘅关心同担心咧，我可能都会觉得，唔好咁紧张啦。 来到星期五的早上，如果星期六日都可以同你自己的三五知己或者好朋友一聚的话，讲下自己的近况，有些什么的话不妨都同对方讲，或者有时坦白都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安心啲，多啲信任啦。我来自林宥嘉。坏与更坏，好多事情你觉得好坏的时候，其实都不是真的那么坏的，好看自己的心态，要怎样积极一点，正面一点。 晨光 Coffee Time。 大家口渴的时候，我们会选择饮水。诶，有个新的研究出来，发现就算是水帮我们补充水分，但是不一定水会令到我们吸收得最快。根据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的研究发现，我们平时在饮水虽然能够为身体补充水分，但是他们进行水合反应的时间就较为短了，所以不能够给身体长时间保持水分。相反，一些含有糖、脂肪或者蛋白质的饮品，因为可以缓减胃液排空， 令到身体有较长时间进行水合反应，于是乎更加能够保持到水分，冇咁容易流失。圣安德鲁斯医学院的教授又叫做朗拿度，他就说到了，当想要补充水分的时候，最适合的就是喝牛奶了。因为牛奶除了有乳糖、蛋白质和脂肪之外，更加含有钠。钠就是钠的作用就好像海绵一样，可以吸纳更加多的水分，而减少尿液的排放，令到水分流失。这个研究一共就测试了13款常见的饮品对身体入面水合作用的影响，在饮用4小时之内，补水量由多至到少排名的。好像第一位我们见到有脱脂牛奶，第二位口服补充剂，第三呢就是全脂的牛奶，第四是橙汁，第五呢是汽水可乐，另外第六呢就是减肥的可乐，第七是冻的茶，第八是常温的茶，另外第九呢就是一些运动的饮品，第十才是水，而梳打水呢就在第十一位，啤酒第十二，十三呢就是咖啡。虽然含糖的饮品比水更加补水，但大家记住，千祈不要以为用果汁、汽水完全取代了水分，因为过量的糖分和卡路里会对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的。反而水是身体代谢的关键成分，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毒素，维持皮肤弹性以及保持关节的润滑，同时间也有助于营养素传送到去我们身体各个的细胞。所以水是要喝，但是要识得饮咯。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小白讲得啱噶，多啲饮水。不过估唔到呢一杯系刘德华嘅忘情水啊！先嚟到早上嘅6:24，星期六低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大家一定是计划了很多的好去处啦。不过呢，我自己就觉得疫情期间都不宜去一些人多挤迫的地方。所以呢，今朝早 Happy Friday 反而是想跟大家讲，可以留意一下中秋节香港四大月饼盒回收点。当然啦，可能你都会发现自己屋苑附近都有一些回收箱的啦。可以多一些留意一下的。例如超级市场啦，又或者是一些的机构，例如是惜食堂啊，同埋六在区区呢，都是很多屋苑那里摆了一些的纸箱同埋一些回收盒的。不妨多一些留意星期五同埋中秋节的假日呢，大家除了欢度佳节之外，都要留意一下环保啊。 最受艳，但歌不稀有，花醉不醉。

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哇，唔系啊嘛，咁近都射唔入。 诶，真系望大射门鞋啊！ 即系点啊？ 我通常形容啲球员攻门表现未如理想，入唔到波咁啦。 咁如果望大射门鞋点算呢？ 哦，好简单啫，只要有大咪得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同大家讲下关于波钵嘅设计同埋一啲历史。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冇天文台，冇交通主，而家咧， 我可以讲噶， 系啊，你 即系横掂都翻嚟嘅时候咧，咁五点几嘅时候咧，讲啊，当时即系大约系45分钟前嘅交通咧，梗系路路畅通啦，天气梗系好啦， 系啊。 不过再讲起天气咧，咁其实就想讲下今日翻嚟嘅时候，我途中买少少嘢啦。咁咩叫做眨下眼？眨下眼咧，原来眨下眼。即係代表好快啦，原來真係咩都可以好快。不過話算我入鋪頭嘅時候咧，仲係黑嘅個天。但係我買完嘢出嚟，咁出嚟已經係天光啊！真係眨下眼，咁會唔會啊？你係咪買咗好耐嘢啊？有幾耐啊？未都係嗰幾分鐘嘅。原來即係由天黑到天光，如果大家係同我差唔多時間起身，或者如果你已經起咗身嘅朋友們咧，你一定知啦。但我相信有很多人而家都仲係喺張牀嗰度噶嘛，可能佢哋未必會睇到嗰下眨下眼嘅變化有幾咁快。咁所以我諗啊，其實即係好似好講到好遠咁樣，其實做人就係咁樣噶啦， 就係眨下眼就唔中咗。 係啊，咁呢個好有趣嘅。你細路仔嘅時候或者年青嘅時候，你唔會覺噶，即係你嘅時間嘅感官咧。其实行得慢 哦，咁啊系，我细个嘅时候都会觉得啊，到底我几时会大咧？几时可以升多一班啊？几时会再即系由小学到中学啊，中学到大学啊咁样？的而且确觉得啲时间好似过得慢啲， 好似好长啊嘛， 系啊，哇，做咗咁耐嘅，但系亦都系咁上下嘅咁样咯。 咁但系当你年纪有翻咁上下嘅时候咧，阵间讲下咩叫做年纪咁上下。当你年纪咁上下嘅时候咧，哇，咁快嘅，嗱，明明嗰一秒钟都系。咁样嘅啫， 大家啲时间都咁过啊，照计。 点解你会觉得之前嘅岁月过得快，过得慢？后边嘅岁月过得快咧，咁我哋都系咁样过嘅啫。咁如果呢个感官嘅变化喺你嚟讲啊，芭比，你觉得系几多岁开始突然之间，唔同晒？ 我觉得30岁开始唔同晒，我自己觉得，即系我觉得30岁之前咧，啲时间都好似系过得慢嘅。但系我又觉得我出咗嚟做嘢之后，啲时间系比起自己读书嘅时候系过得快咗嘅。 系 啦， 系噶。 咁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覺得就廿五歲嘅。點解咧？因為 你再早啲喎，你咪早啲出嚟做嘢。 我好細，我十幾歲出嚟做嘢啊嘛。 將個時間線褪早咗咧，所以 廿五歲咧就人體能開始掉頭行嘅年紀嚟噶嘛。即係廿五歲之前，所有跑步會好快嗰啲咧。廿五歲之前嘅，廿五歲之後啲人叫做老將啊嘛，所以已經係慢噶啦嘛。咁廿五歲之後咧，你會覺得喂，點解時間會過得咁快嘅？一咁就過咗咯。咁所以咧，你永遠見到即係小朋友或者後生嗰啲咧，你成日都會話佢哋嘥時間，你喺度浪費青春，必定係咁樣嘅。 但係佢哋又唔覺得自己嘥時間，覺得大把時間啦，好悶啊咁。 所以咧，即係永遠以後見到呢啲比較年青嘅人咧，唔好同佢哋講話嘥時間，因為佢哋覺得時間太多啊，係可以我嚟嘥噶嘛。 都係、哦，但係咁我又明白一個道理、哦。嗱、我個女琴日咧翻嚟就同我講啦，我話我點解你唔温下書嘅？好悶啊！啲嘢做曬啦，我要揾嘢玩啊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嚇點解啊？點解唔做啲我覺得應該要做啲有意義嘅事咧？咁咁、後來我就發現，可能真係因為大人咧，其實原來真係有好多嘢要兼顧。嗱、譬如你出嚟做嘢，你可能要兼顧份工啦，兼顧家庭啦，或者如果你自己本身再有埋小朋友，再兼顧埋小朋友啦、原來係百足咁多爪嘅。 係啊。 但係當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咧，只係需要兼顧自己嗰飯啫嘛，乜都唔使理你，咁你咪覺得好多時間用咯。 所以咧，佢如果你個女下次再同你講好悶啊，我要玩啊，玩啊玩啊玩啊玩啊，因為點解咧？ 點解咧？ 當佢去到25或者30歲之後咧，佢就冇時間玩噶啦。咁到時咧，佢就話：阿媽，我冇時間玩啊，我要做嘢。咁其實咪一樣，即係拉分雲成世嗰條數，其實佢咪係做咗咁多嘢，都係玩咗咁多啫。 所以細個嘅時候俾佢哋玩咁多嘢啦，我而家都係啊，盡量吸緊啲興趣翻嚟。你玩啦玩啦玩啦，中意做咩做咩啦咁樣咯。 所以人生前半場咧就係愛嚟浪費時間嘅，後半場咧先至可以珍惜時間咯。 啊，好啦，咁我今朝早都真係嚇學咗寶貴嘅一課啦。 晨光百科。 朝早学嘢嘅又何止系跟钟哥学嘢咁简单呢？都好想咧睇下一啲植物类嘅知识、哦。唔知道你细个会唔会有一个习惯，就系咧喺街边见到一啲咧类似怕丑草嘅物体，一啲小植物嘅时候咧，都会忍唔住想搵手指笃下佢，测试下佢系咪怕丑草呢？其实怕丑草的样子都挺容易认的，你会看到它密质质有很多块细细的叶连着一起排。不过有时也有很多其他的小植物和怕丑草的样子有一点相似的。如果不是对植物非常熟悉的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认得出了。怕丑草也有非常多的名字，因为它有一个很独特的生理习惯，就是你一掂它就会叶会缩埋的。所以咧，佢有好多个名噶，例如咧叫做见笑草、含羞草、见笑花、爱困草，哇，真系实在太多名啦！仲有啲咩喝夫草啊、感应草啊、知羞草啊、怕丑草啊，非常之多个名啊！不过如果要讲到怕丑草嘅根源咧，原来佢系嚟自美洲热带嘅巴西。是豆科含羞草科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由于这种植物的生长力非常之顽强，所以在不同的国家，这个怕丑草都是成为了一片的野草，即是说周街都是咯。不过原来怕丑草都有它的花语的，不要想着在花店买的花才是有花语。而怕丑草的花语就是象征着敏锐细腻的触感和纤细的感情，好有一种细水流长的感觉。街上面见到个怕丑草多数就见到绿色咁样一株株啦，但系咧有冇见过怕丑草其实都会开花嘅呢？而佢嘅花亦都有唔同嘅颜色嘅、哦，可能系粉红色或者系紫红色。睇网上嘅图片咧，佢嘅花开得都相当之靓噶吓，细细嘅一朵仔怕丑草嘅嗰个茎部嗰个位置咧，都几靓噶。而它的花期咧，刚好是六月至到九月，可能而家都仲睇到个尾水的怕丑草花吓。 嗱，怕丑草最大嘅特点咧，就系如果佢受到一啲外物嘅触碰、摇晃或者系加热，啊，原来咧系气温加热都可以嘅。佢嘅小叶咧就会进行呢个闭叶同埋下垂嘅过程，去减低自身嘅伤害，称做一个叫做感震运动。尤其喺光线较弱嘅时候咧，怕丑草就会越敏感噶啦。如果下一次咧再喺街上面见到怕丑草嘅时候咧，就可以知道多一啲佢嘅特性啦。嗱，佢嘅花期系六至到九月啦，所以而家出街如果见到怕丑草嘅话咧，不妨留意一下佢附近会唔会都有一啲咧紫红色或者系粉红色嘅小花，可以欣赏埋佢嘅花朵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直播室入边啦，都揾咗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Sunny 早晨，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问一问，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山艺啦，咁啊其实可能好多嘅听众咧未必。个个都是话啱啱初过嘅，可能有啲咧其实都行山行咗好多年噶啦，咁啊，但系发觉其实都好似我咁啊，因为我自己一直以嚟都好想咧向山艺嗰方面进化，即系比赛都玩好多，但我真系冇谂过，其实可唔可以将佢变成，譬如我都去做教练，即系做阿伯 Sir 咁样，我真系冇谂过，但系其实如果我想做伯 Sir， 又做唔做到嘅咧，新年 做到，基本上个个都得嘅， 个个都得嘅咩？ 有志者事竟成啊嘛， 吓，啊，咁我知道坊间都有好多呢啲有关于山艺嘅叫做课程啦。其实啲山艺课程咧，即系同我哋听众介绍下，到底学咩嘅咧吓？ 哦，我哋基本上咧分一二三级先啦，跟住咧就会上去助教啦，然后再上教练啦，咁样，咁咪就渐进式一阵阵咁学嘅。咁啊，第一阵咧我哋叫入门级嘅一级班，一级班学乜嘢咧？就基本嘅图针应用技巧啦，即系例如话点样睇地图啦，点样去用指南针啦，咁。咁中间咧，我哋就会介绍埋啲山形地势，点样睇翻啲等高嘅线，有少少似我哋初中时候嗰啲叫做地理啊， 哦， 睇山形地势隔网咁样，系啦，真系似嘅。咁但系咧，就好多啲地理老师嚟上堂咧，佢都话原来我哋冇学过呢啲嘢嘅，因为佢哋冇学过叫政治地图啊，系啊 ，map setting 啦，direct bearing 啦，即系我哋叫做navigation 领航技巧咧。咁啊，當然地理係唔會牽涉到啦，佢只係有嗰個叫做方位角， 哦， 即係方位坐標啊、方位角啊，咁樣講完就算噶啦。實際執行啊，去現場去用咧就少嘅，反而佢哋睇西形地勢咧都開初會用，但係之後咧其實地理佢哋好着重就係嗰個地區幾多人口啊、咩分布啊、地理環境啊。就同我哋即係講緊實際喺裏面行嘅登山技巧咧，有少少出入。 係，以前咧，我記得 Jogger 堂咧係有一本地圖好鬼大本嘅，定 Atlas 定唔知乜鬼嘢嘅。嗰本嘢咧，其實就係基本上係學地理嘅靈魂嚟嘅。咁其實山藝其實都係即係可能差唔多喎。不過頭先阿 Sunny Sir 就話，原來有好多都我哋以前學 Jogger， 我諗學 Jogger 嗰啲變咗 concept， 就放喺呢個山藝課程入邊，咁樣理解啱唔啱咧？ 即係我實際喺真實環境個山嘴、山窩咩ridge 啊、spur 啊、re-entrance 啊嗰啲點樣分 啊？我行到去嗰度時候點樣知道山形地勢？同你讀等高線即係睇書啊係有少少唔同。喺真實環境點樣定翻自己位置啊？利用指南針去量度計算啊？呢個就聽落好似好複雜。其实咧系好简单嘅小技巧嚟嘅，帮到好多行山人士噶。佢睇多啲，唔好净系靠个手机。个手机话俾你听，而家喺边，你就信佢喺边。咁可能会有网络上嘅误差啦，又或者手机嘅地图都就算出埋等高线，你都唔知嚟紧个山形地势系点嘅。 哦， 平噶嘛，即系平面嘅。 系啊， 你只会见到哦，好多等高线啊，密密麻麻咁，可能嚟紧系上山急斜嘅，甚至乎有成一二三百米都系上斜嘅，你都唔知道。咁所以呢個我哋係要實際去學一下，將佢演化為真實環境啊，同埋定位同埋即係揾方向前進方向呢度都好重要。 哦，定位 一級班咧，通常都係學呢啲嘢。 定位好似坊間都有啲越野嘅比賽啊，嗰啲力奇比賽。 係冇錯，嗰啲叫野外定向。 係啦係啦，野外定向即係幾個人咁樣，跟住就俾個坐標你。跟住你就左揾右揾咁样，系咪都系其实基本上就系山艺嘅其中一个课程，即系初级嗰啲，其实都会识呢啲咧。 啊，其实个古仔系咁嘅，因为好多年前啦，咁啊啲人就得闲啦，开始去登山远足， 咁我哋其實成件事咧，可能叫做 mountain craft 啦，即係山藝。咁後期咧就發覺，原來個別項目咧都好好玩嘅。咁有啲人咧就會定期專玩地圖之行，走跑山，去擺啲 point 喺度，好似尋寶咁樣嘅， 係啊， 分析啊，有越野式啊咁樣，係好玩嘅。咁有啲人咧就中意，我中意爬石嘅啫，咁就行到嗰度就爬石就算啦。咁有啲就我中意玩雪地攀登嘅，咁就淨係去玩雪地啊、攀冰啊咁。咁有啲話我中意露營嘅，就享受嗰個生活嘅，咁就特登行去就去露營。咁其實而家你所有嘢總括咧，山嘢都包曬嘅。咁只不過我哋分咗好多個細科，咁有啲人就專項玩嗰樣嘢。即系总括你做教练，基本上就要识晒噶啦。 系啊系嗱，咁啊叫做初级咧，就大概都知道佢学啲咩啦，即系都系基本嘢入门班啦咁样。好啦，跟住去到即系中级同高级都有两种唔同嘅 level 噶喎，咁又会学到啲咩嘅咧？ 啊，咁啊二级班佢哋会咁样分嘅，就将咗个露营咧就摆喺二级班嗰度。 系， 因为你原来咧孭住背囊有重量去再行远足咧，成件事又完全唔同晒。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轻装去行啦，同埋我哋会时候孭埋啲营炉灯煲去行咧，又有啲唔同。所以二级班咧就淘针技巧咧就会再多啲咯。点样真系用啲多点测量啊？好似做啲 survey 咁样嘅定位啦。 使乜带鱼竿上山噶？其实你哋 哦唔使，真系我宁愿带到罐头，带到个面包啦。 罐头系咪都系要嗰啲易拉罐，定系会攞手片开佢啊？定系攞石头爆开嗰啲罐头？ 哇，好耐冇听过易拉呢个名字啦。嗰啲即系易拉罐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咧都唔建议带罐头噶啦。 哦， 个原因系乜嘢呢？因为罐头始终都系虫啊，同埋攞落山咧，咁又好拗搞。咁同埋好多纸包装，甚至乎系石纸包装，好薄嘅、好轻身嘅食品咧，已经好多噶啦。 哦， 即系呢个就科技先进咗啦，所以我哋而家啲装备可以轻咗啦。同埋脱水食物啊，或者冷冻食物啊，即系啲抽用冷冻方式抽水分嗰啲咧，其实好普遍、好普及，亦都好平。 哦，咁迟啲可以 即系买一包，系可以啊， 系咯， 即系搵一堂，我哋唔系搵堂，惯咗口，我哋搵日咧又可以讲啊，喂，净系食噶，而家露营嘅食有啲咩改善啊，可以做啲乜嘢嘢啊，咁啊，或者我 send 啲相俾你睇下，我平时去露营食乜嘢，其实好 hea 嘅啫，即系唔系啲大鱼大肉嘅，因为。好麻烦啊！你又要唔会即系我哋露营都会有分啲叫定点式同埋即系会走营噶嘛？咩、叫定点式咧？其实俾个名佢啦，咁即系好听啲啦。咁啊简单啲嚟讲就 hea cam 咯，咩 hea cam？ 去到悭晒所有嘢去啲即系官方营地又好，或者一啲俾钱嘅付费营地咁啦，揸架车去放低晒啲嘢，有雪柜，有冰箱咁样，几个炉头就煮。好豐富嘅晚餐咁樣，呢個我哋 其實嗰度根本係城市嚟嘅。 即係玩法唔同，只不過有啲人中意將屋企嘅嘢搬去，好似喺户外度做。 係。 咁呢個我就覺得各施各法冇所謂嘅，都可以 enjoy 嘅。 嗯。 但係我哋講山藝嘅咧，通常都係講緊今日我會喺呢度瞓一晚，然後我就旅程咧就去第二個點嘅，即係有旅程走嘅。可能瞓幾日啊咁樣，咁個體驗同埋玩法咧就完全唔同，你考慮嘅亦都好多啦。我唔系净系一味牵埋只眼带出去就得，我要谂下点解带佢出去，带嚟做乜嘢？有冇多种用途？有冇嘢取替？可唔可以一物多用？又或者唔带会有影响个旅程咧？咁都有啲 safety 嘢、安全嘢就冇得拣嘅。咁但系，即系如果我段路段我露营得嚟，中间有段我要攀石嘅，要上个山崖嘅，哇！咁我带嘅嘢又更加多， 嗯，系咯，咁即系 仲好玩。 系咯，即系如果譬如我第一晚set 咗喺呢个岩蛇尖过夜，点解第二日我要去红花岭嘅？咁我条路点行咧？准备几多嘢食咧？咁 系啦，类似系咁啦。 哦， 中间可能有几个悬崖你要经过去嘅，条路线你 set 咗想攀爬嘅，咁我哋又会有绳索训练啦。即系你我哋山艺仲有个叫做山艺混合绳索嘅，咁嗰个咧就真系。我点样防护我个队友啦？点样攀爬落去啦？游绳啦，跟住有时唔系净系落噶，可能要上啦，上上落落啦。咁其实即系系啊，即系好多，譬如有爬犀利啲嘅，叻仔啲嘅，咁佢叫做先锋领攀，咁佢就爬上去先啦。跟住咧就下边跌落嚟，咁啊顶啲绳上嚟就保护住每位同事再上去。 哦， 其实技巧就好多嘢， 嗰啲系蜘蛛人嚟嘅。不过嗱，我哋 再深层啲啦， 继续讲埋嗰个去到呢个二级嘅课程，基本上又学啲咩咧？ 二级课程里边咧，就最紧要有露营嗰啲荧幕啦、选购啦，点样 點樣揀一隻你合適你嘅螢幕？點樣分啊？其實螢幕都會有分，用季節去分又得，用結構上去分又得。 防水 季節就有春夏秋冬。防唔防水嗰啲咧就係另外布料上面啦，而家好多布料。是咪淨係用 PU 後面做 coating 啊？即係防水薄膜啊？定係話本身隻布去浸咗一啲叫做 silicon 質嘅物料啊？咁，即係好多啊！啲新嘅物料叫 Dyneema 喂，哇！淨係讀呢啲，我都覺得好似以前考嘅時候咧，真係冇咁多嘢嘅。 係啊， 科技越嚟越先進，所以又越嚟越多嘢要知道。 我考咧都應該肥佬噶啦，因為你叫我記呢啲咧，我真係老白痴嚟嘅，去到呢啲位置。 哦，咁又唔使嘅，呢啲系即系个质素问题啫，好似揸车咁啦，你揸得好唔好就领一支歌仔啦。但系基本上入门嘅嘢，你基本知就得噶啦。 Okay, 但系 当 然咧， okay. 你要即系收到学生吓，搵、啊、到食或者有人搵你去帮手教班咧，咁你个水平就要高噶啦。 哦、 即系个个都识录音噶，点解系要搵阿小白咧？咁啊，梗系有啲唔同噶啦。 咁啊，咁啊，梗系啦。咁多山艺教练，点解要搵新嘢咧？咁一定有原因啦、啊，系咪先？喂，不过嗱咁啦，我哋下次咧有讲下。第二个课程同埋第三个课程到底有啲乜嘢学，有啲咩读，咁读完出嚟咧，可以喺边一方面嗰个行业嗰度工作，定系我唔工作其实又得嘅，因为今日咧我哋都讲咗好耐啦，咁我哋下次再讲过得唔得？ 好啊，好冇问题， 好，我哋下次再倾过， 拜拜。 嚟自陈伟璇，一个傻瓜，一个哑。 喺上昼五点，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埋干燥。现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中秋加迎最爱。 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咁啊今年咧，大家都可以用你嘅电话啦，或者其他嘅沟通软件问候一下，关心一下身边嘅朋友同屋企人嘅。 中秋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系马小强，中秋节梗系食水果啦，士多啤梨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 中秋节快乐。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由2022年9月1日起，普通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仲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同福建计划都适用。依家攞紧津贴的唔使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全世界都面对紧器官短缺的问题。 香港有成2000多个器官衰竭的朋友等紧器官嚟续命， 以生命延续生命。 接受器官捐赠的朋友咧，特别是个人生态度咧，都是更积极。对他哋嚟讲，生命来得不易啦。 移植背后，爱在人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时间嚟到早上嘅7:08，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钟哥。 系啊，早晨啊，今日仲要同阿 Toby 讲声早 晨。 系啊，早晨， 早晨， 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钟哥。 喺阿 Toby 讲呢个交通之前咧，我想问一问咧，其实交通有冇一个即系规律嘅咧？即系譬如话逢星期一会塞车啲，星期五咧就会轻松啲，有冇嘅？ 其实都冇嘅，日日都系咁样塞法嘅，即系因为啲人都系要翻工翻学啦，准时出门，所以日日都系嗰啲时间塞啊。 礼拜六日都系啊？ 礼拜六日就唔系啦，礼拜六日好轻松。 啊，真係冇咁多 少啲車係嘛？ 咁、哦、今日唔使講啦，周圍都塞車，因為今日星期五咁樣。 今日咁又唔係，今日有啲特別啲嘅嘢，因為有啲嘅壞車啊，今朝、嗯、所以咧要同大家講下、嗯。 好啊， 咁咧就喺大老山隧道啊，出九龍方向管道裏邊慢線咧有壞巴士阻路嘅，咁一帶開始車多。重複多次咧，就係大老山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裏邊嘅慢線有壞巴士，咁一帶咧比較車多。咁喺封路方面咧，荃灣嘅西流角路因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門道近住豪輝花園一段咧，仍然係全線封閉嘅。另外，青山公路嘅荃灣段去美孚，近住豪輝花園嘅慢線都係需要封閉幾條嘅巴士路線咧，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咧，暫時公主道過海，龍尾就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嗰段咧就慢車，龍尾去到果欄嘅。咁今朝交通咧就係咁啦。 Toby 可唔可以以後咧有壞車會話俾大家聽噶嘛？ 係啊，不嬲都會嘅。 咁邊度有壞人可唔可以講埋？ 呢啲就唔係我哋職責啦。 喺邊一區有壞人出現，可唔可以通知聲咁樣？ 應該要留翻俾你哋有個同警察嗰個咩警 聲啊？ 係 啊， 嗰個環節啊，嗰度同我哋講有咩壞人啊？係啊，嗱咁啊，兩位臨近中秋節啦，係咪？咁啊，今日咧都有啲中秋嘅關於交通嘅嘢咧，可以同你兩位講下。 好啊， 係啦，咁啊，首先有啲特別啲嘅封路啊，或者有啲嘅交通咧，就先同大家講啦。今日開始咧，下晝四點啊，銅鑼灣嘅興發街公眾停車場裏面六個停車位咧，今日下晝四點開始就會暫停使用噶啦。即係圍院隔離嗰個位咧，就會暫停使用啦。咁然後咧，去到下晝五點鐘，今日下晝五點鐘，屯門嘅黃金泳灘徑咧係會封閉啊。咁、可能都係預計大家會去慶祝啦，咁樣。咁所以今日開始咧會封閉，咁啊去到聽朝早上晝五點鐘嘅，咁就係間歇性封閉。咁啊連續幾日都會嘅呢一段嘅黃金泳灘徑，咁所以如果揸車朋友咧要去嗰頭都要留意。咁另外咧喺呢一個嘅九巴巴士方面啦，為咗要配合維園都有啲中秋節慶活動，咁由而家至到下星期二，即係九月十三號嘅上晝十點鐘，位於高士威道維園出面嗰啲巴士站咧，會稍作調動或者暫停使用嘅。咁所以咧，如果搭巴士朋友都要留意啊，可能突然間發現咧個車站唔喺度，咁樣咁啊要識得搭車啦咁樣。嗱咁啊電車方面咧，今年電車就有個嘅免費乘車日活動啊，咁咧就係點咧？中秋節正日嗰日就可以免費搭所有電車路線咁啊！ 聽日 中秋節啦，咁啊聽日任搭，咁啊去邊都得啦咁樣。咁啊已經原來係第二年中秋節咧係免費搭咯。 哦， 係啊。 咁今日咧？ 今日就唔免費搭， 要俾錢。 今日要俾錢，係啦。咁啊，今日仲會不過會咁嘅，電車會加強服務嘅，會按嗰個情況啦。如果有好多啲人嘅，咁佢哋會加強咯。聽日咧就免費啦。咁啊，中意去邊啊去邊啦嚇咁樣。咁啊，然後啦，港鐵方面咧，今年都係冇喎，冇通宵嘅， 都係免費。我都想啊，可唔可以中秋節全日免費咁就好啦？所有交通工具都免費啊，不如 不如日日啦。 好啊， 大唔好咁貪心啦，大時大節都算啦。如果係係啊。都冇啊！今年啊，港鐵就都係冇通宵服務添啊！今年原來係第四年啊，連續都冇通宵服務啦。咁、但係咧，港鐵都會喺聽日即係中秋節嘅時候咧，傍晚嘅時分加密啲鐵路線嘅列車服務嘅。咁咧佢就會係喺聽日嘅夜晚八點鐘開始，港島線啦、荃灣線同埋觀塘線分別咧會係快即係、就是、加快嘅班次啦，就會係3:08同埋4:02咧就有一班車。咁、方便各位嘅乘客啦，出去去玩啦咁樣。咁不過港鐵咧都提醒各位，因為大家去玩嘅時候可能好多嘢攞住啊，好多慶祝嘅物品啦，咁啊叫大家唔好攞啲金屬氣球啊入去個汽車，唔係入去嗰個列車裏面， 係啦，車廂當中啊， 係啦，咁啊另外都唔好放孔明燈啦，中秋節雖然都係一個好開心嘅時刻，但係咧都許願還許願，即都唔好放孔明燈啦咁樣，係啊，因為雖然即係而家話唔可以放孔明燈，其實都仲有人放㗎，係 咩？ 係啊，你喺郊區咧真係仲有啲人會玩㗎， 但如果你真係孔明咁聰明咧，你就唔會再放孔明燈㗎。因為你知危險啊嘛， 梗係啦。 即係而家仲放孔明燈，就係嗰啲叫做偽孔明啊，即係假嘅，即係唔聰明嘅人。 係啊， 定係臭皮匠啊？ 要三個先得啊嘛。 如果真係辣著咗咧，就事後孔明都冇用啦，即係早知就唔放啦，都唔得啦。 係啦，咁要許願都好多方法嘅，係咪？咁而家有啲喺水上面嗰啲蓮花燈啊，類似係，即係會俾你玩喺。 可以留得翻相嚟㗎，但係 可以啊！我喺林村就見過啦，即係你許願咧，佢俾盞燈係一 一朵花咁樣，咁你想寫啲願望擺喺裡面啦，咁然後咧佢就會擺喺個水面度浮下浮下咁樣，咁就唔見咗噶啦。之後咁你就當係許願咯，咁都係一個新嘅方式嚟嘅。 會唔會好大家利是㗎？因為你個願望咧就隨水飄去，好似你話齋冇咗㗎啦，冇咗喎， 付諸流水咁樣，係 咯， 好似 直頭就係， 唔 係 嘅，咁應該我諗冇人會撈翻上嚟嘅，其實應該擺咗落嚟咧， 但係唔撈翻又好似唔係幾好嘛？ 應該唔係自己撈嘅，有個人會幫你撈，你就真係將 即 係 總之 係 自己視線範圍裏邊冇撈到啦，心底裏覺得係真係，去咗啦， 希望隨住嗰、那個。即系一叶推舟去啊，一路走咗去咁啊，希望 轻舟 啊，一叶轻舟去咁啊，希望咧有 推舟我未听过， 咁惨 啊！希望愿望都一齐有啊！ 好，喂，唔该晒，唔该晒 ，Toby。天气方面我哋问阿 O 先啊， 唔该 Toby， 早晨啊 ，O， 早晨 O， 喂，早晨早晨，喂，见你倾得咁开心啊，已经系 holiday mood 啦，两位拍档系嘛？ 唔系啊，日日都系噶， 系啊， 日日都系咩？我见头先又话喂电车唔系好使钱咁啊，跟住又有好多得意又话水灯节啊，又话即系叫大家唔好放孔明灯啊，呢啲都系即系假期啊必备啦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啊吓，老土都要讲，唔好补蜡啦， 系啊，安全第一啊，真系 系啊，不过呢个可能讲多两年咧，冇人再讲噶啦，因为根本冇人补蜡，系咪先？已经唔再兴呢一样嘢啦，过咗时啦，有冇谂过咧，两位拍档？ 又好似都 唔知 嘅，真系系咯，我都唔知啊！ 你即系小朋友中意玩啲咩咧？你完全控制唔到噶嘛？ 系啊，同埋你突然之间神时某时抽到支蜡烛出嚟，几得意喎！原来会咁噶，我又唔知 喎。O K， 咁我又觉得唔会啊，应该啲僆仔中意打几多个煲蜡啦，一定即 系 呢个 都 系噶。而家连灯笼都冇兴趣玩噶啦。 啊，又系， 系啊，如果唔系啲手游公司赚咩钱啊？ 更加 佢哋出灯笼啦。如果系咁多人玩嘅话， 喺网上玩算啦，咁样。 网上煲蜡 系啊， 真 系 好中意煲喎，睇 啊点啊！咁今日而家出边嘅天气点啊？哦， 喂，今日天气几好啊，太阳出咗嚟啦，咁啊有啲凉风嘅，不过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热少少啊吓，咁所以你话今日啲穿搭方法可能都系轻便一啲啦，着小布，啲都关事嘅，依家啱啱。经过呢、这个叫做广播道咧，都见到有啲灰心少女啊吓，咁几好睇啊！希望大家今日心情都系愉快啦。咁啊，详细天气交俾两位拍档讲啦。 好啊，唔该晒哦。咁啊，今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就系33度，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嘅，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咧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咧天晴酷热同埋干燥。燥嘅，新落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55%。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2至5，低至到中水平。现时咧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噶。 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不开心得你半场，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全因有你在，心情逐渐转化。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得我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在你身边真心话得你未曾无视吗？默契累积增加，讲一半你早明噶。彼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 只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累你总担心我，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落趣，那管行错，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无需孤单过，一切嘢一起度过，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7:20嘅早上，咁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有林慧同埋有钟哥喺度。 今日嘅大学仍然都系咧，就系、是、我哋呢啲助教。 系啊系啊，我都唔敢认自己助教，我系学生啫。 代课老师咁样继续讲下， 系继续听。 咁今日咧就想讲下，又系一个建工嘅问题。但系我哋之前讲过 second in 啊嘛，咁讲另外一个，咁就话说咧，我喺讨论区睇到有一个有人开咗个 post， 咁佢就话佢建工，咁就系建 HR 部门啦，跟住佢就不断喺度肥佢哋，即系话。点解啲要求咁奇怪？ 嗯，即系间公司嘅要求好奇怪。 系啦，咁你就睇下究竟我讲完之后，你觉得奇唔奇怪？佢只系讲咗两样嘢，觉得呢个人事部咧不近人情。 嗯， 佢话两样，第一，佢话要求，因为佢见工嘅时候，佢一个女仔嚟嘅，即系楼主就 系 一个女仔啦。咁佢咁写，我咁信啦。即系你知有啲人即系中意改变 性别咁样。嗯， 好啦，咁佢就话佢两样嘢啫。佢当日见工，佢着咗一件背心， 嗯， 同埋佢平时系有染头发嘅习惯，嗯，而且佢染嗰啲咧唔系话普通做 highlight 嗰啲， 嗯， 系真系染金毛嘅习惯， 系可能都几浅色几刻意咁样啦。 哦，冇嘢啊，咁佢咪咁样见工 咯。但而家个个都系咁嘅咯。 你呢句就系佢写出嚟嗰句，佢就话而家人人都系咁噶啦， 都系咁噶咯。 但系问题咧就系话嗰个人事部就话，如果我哋请你，麻烦你。第一，衣着方面唔可以好似而家咁，即系唔可以着背心啦。第二，你一定要染翻黑个头发，即系唔可以系呢个形象。咁跟住咧，佢就开个 po 出嚟咧，就话不近人情。点解而家人人都系咁噶啦？点解要系一定要着翻叫做 端庄啲？ 端庄啲，点解一定要染翻小头发啦？咁佢就当然啦，后话我就唔知佢有冇请到佢，又或者佢系咪有为咗呢份工 跟住呢啲指引啊？ 指引啊！咁如果系你。你覺得，譬如你而家係建工嘅，人事部有呢個要求，你會唔會跟呢？ 我覺得睇下你有幾想做呢份工啦。嗱，講真啦，每一間公司，你唔好話公司啦，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嘅要求啦。咁，如果你係可以同對方嘅要求係 match 到嘅，咁，你咪做咯。咁如果你覺得，可能我嘅對呢份工嘅熱愛或者我對佢個渴求呢，這個求職都唔係話咁想嘅，咁，你咪做翻自己咯。 可能調翻轉頭啦，呢，這個就係見工者嘅諗法啦。咁，如果你係人事部。你又會唔會即係要提出呢一個要求俾個建工嗰個人咧？ 咁嗱，我要睇下我間公司嘅形象係乜嘢啦。嗱，因為有啲機構或者企業咧，即係可能佢比較老字號啲，或者佢本身成個品牌嘅形象都係我哋踏實啲嘅。我中意啲人咧係可能正經得嚟咧，又要係莊重嘅，莊重得嚟咧又要好穩重嘅。嗱，咁呢一種衣著可能就會比較代表到佢公司形象啦。因為都難保呢一個人雖然係做 HR 啫，但係佢如果表示俾人哋聽我係嚟自呢一間公司嘅時候，都算係代表住呢個機構嘅形象噶嘛。咁所以我又覺得不無道理喎， 就係啦。咁所以咧，佢呢，這個即係當然你下面見到嗰啲留言係幾好笑噶嘛，永遠都一半嘅，有啲就話你講得啱，有啲就話梗係人哋啱啦咁樣。咁我喺呢件事上邊咧，我又覺得係人哋啱，即係我覺得係 間公司啱， 人事部啱嘅，因為嗰間公司嘅人事部就要幫請翻嚟嘅人。即係一個形象上把關噶嘛，咁，如果佢間公司即係佢冇講到係做咩類型啊？如果一啲傳統比較老派啲嘅，呢，又不能夠咁樣噶喎。 係啊，都唔襯咯，而且 係啊，咁又調翻轉頭，唔係啊，而家人人都係咁噶啦。 但是人人是这样，不等于他都要这样， 还有不等于他要接受咯。你都很简单地想一想，如果那间公司是不邀请人的话，其实我真的不妨定多些标准。如果我怎么选，哇，如果十个有十个都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外在又不用啦，衣着又不用跟啦，又或者甚至乎性格啊各样东西，态度都不是很使你的话，那我请人标准就越来越低咯。 所以这个又是衍生到另一个你去见工之前做准备功夫的问题嘛。 是啊， 就是如果你去见工，麻烦大家做清楚资料搜集，究竟这间公司做啲乜嘢，佢嘅历史系点样，佢嘅方向系点样。如果你贸贸然就话我系咁样，跟住见嗰间公司完全都唔系嗰一回事呢，其实是自己去蚀底 嘅 啫。 系啊，同埋你都会有听到有好多求职者都会嘅，即系做咗呢啲事前准备之后咧，其实喺形象上你都会配合嘅。譬如你都明知道有啲公司咧系，譬如我当空中服务员咁样啦，可能对头发颜色都会有限制啦。 系噶， 又或者系譬如有啲而家啲美容品牌啊、化妆品牌，即系譬如就算系请专柜嗰啲 beauty assistant 咧，佢都会要求可能只能够系深啡色头发，或者全黑咁样。咁当你要去应征呢啲职位嘅时候，你都会估到，喂，如果你个形象上可能同嗰间公司本身你见到现有的员工很大差异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有心去求职的时候，你都可能会将自己改变一下才去见。 又或者那间公司原本是想见一些的叫做时装设计师或者一些形象指导的，你整到咁端庄嚟，咪又系唔得？ 系又觉得你黑蛋得滞，咁闷嘅呢个人得唔得噶？ 咁所以大家即系见工之前做足准备功夫，除咗你自己之外，了解你见嗰间公司究竟间公司做乜嘢？ 系啊，都要好清楚啊！咁除咗话知道啲指引之外咧，今日嘅天气都要清楚嘅。今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就系约33度，新界系再高一两度噶。咁啊，吹住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咧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埋干燥。现时室外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是现正生效噶，咁大家多啲注意咯。Are you scared? But I don't care.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享年96岁，由73岁的大仔王储查理斯继位，成为国王查理斯三世。英国传媒报道，全国将会进入为期10日的哀悼期。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话伊丽莎白二世星期四下午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保安场去世，国王和皇后将会在星期五返回伦敦。查理斯三世发表声明，形容心爱的母亲去世对他和所有家人都是最悲伤的时刻，为失去一位深受尊敬的君主和深受爱戴的母亲表示深切哀悼。日前获女王任命为首相的卓韦斯说，女王去世是对国家和全世界的巨大冲击，形容伊丽莎白二世是建立当代英国的磐石。白金汉宫较早时说，医生对女王身体状况表达担忧，包括查理斯等皇室成员随即赶赴陪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享年96岁。白金汉宫外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慕雨聚集，部分人神情哀伤并落泪，有民众在铁闸外献花。美国总统拜登向已故英女王致敬，形容对方是具有无与伦比尊严的政治家，深化英美同盟基础，又说期待和新王查理斯合作。拜登下令白宫等建筑物下半旗。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新任国王查理斯三世发电报表示哀悼，形容伊丽莎白二世深受民众的爱戴和尊重，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加拿大人永远会记住和珍惜女王的智慧、同情和温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伊丽莎白二世是联合国的好朋友，毕生致力为民众服务，他向对方致敬。安理会亦都会在开会前全体起立默哀。今晚是盈月夜，天文台预测见到月亮的机会较高，月出时间是傍晚的6:03，月上中天时间是晚上11:50。至于中秋节当晚的月出时间是傍晚6:43，月上中天时间是深夜12:40。天文台预测云量增多，亦都有几阵骤雨，但仍然有机会在云隙间见到月光，呼吁市民外出赏月的时候带备雨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和之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晴酷热和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至于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边慢线嘅坏巴士就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碧桃花园，就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去到水泉澳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圣贤中学，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40啊，体坛一周大事回顾啊，今日咧先同大家讲下仙魔大战先啦，咁啊红魔鬼曼联啦赢咗阿仙奴啊吓，咁都话俾啲时间咧坦克格啦，即系曼联嘅领队嘅，有阵时咧就急唔嚟嘅，不过调翻转头就会觉得啊车仔嗰边咧就比较急啲，点解咧车路士啊即刻换领队啦吓，咁 sorry 啊，咁啊琴日啦，即系讲起琴日其实系。5-6 之前已经换咗啦，向呢个白里顿咧就挖角啦，咁啊扑达咧就上车做车长啦吓，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啦，带领车路士攞翻好啲嘅成绩啦。不过咧讲到啊呢个英超嘅炒鱿鱼领队榜入边咧，暂时啊外国媒体咧睇得最大机会俾人炒嗰个系高普，咁啊过往咧就带领利物浦咧攞到好嘅成绩啦，但系调翻转头咧，高普今年啊开季咧就麻麻地，以致咧作客意甲嘅拿波里咧叫做惨烈性咁样输咗1-4，大家都几估唔到啊吓。不过咧，如果你有跟开意甲咧，其实拿波里咧系一队强队嚟嘅，而且有阵时咧估唔到佢真正嘅发挥究竟系点啊。意甲有两队都系咁啦，一队亚特兰大啦，对拿波里啦都系咁样嘅。咁所以咧，有啲网民啦或者有啲球迷咧就觉得错不在高普，但系更加多就觉得咧，尤其是球队嘅高层啊，就会向高普施压啦，就会觉得喂红军咧今年真系打得麻麻地咁。咁样系咪时候要换一换你啊？高普咁样，我咧有一个观点嘅，个观点就系过往咧阿仙奴嗰两年咧，其实都踢得好差啦，咁样阵容好差去形容啦。但系咧球迷啦，以至叫做管理层咧，都愿意俾多啲嘅时间俾咧阿迪达咧去改组球队同埋重建球队，所以今时今日咧先可以喺英超嘅前半版啦，以至喺第一、第二名嗰度浮浮游游啦，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噶。你唔能够话喂就算食止痛药都唔系即刻止到痛啦，等于换咗令队系咪一刀切就即刻令到球队有好成绩咧？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咧欧联 D 组嘅情况啦。英超嘅劲旅咧，热刺嘅主场2-0啊，赢咗咧法国嘅马赛啊吓。咁啊，巴西前锋咧列沙列神咧，咁啊足球生涯咧首次啊喺欧联上阵啦，以两个头槌咧包办咗个入球啊吓。不过咧，我过往嗰两场睇热刺踢英超咧，其实列沙列神咧唔系好融入到球队啊，特别系同阿孙兴敏啦，同埋呢个哈利简尼嘅搭档咧，真系麻麻地啊，一般般啊吓。不过依家唔紧要嘅，有机会越踢越好啦。都系嗰句，去翻咧环节头嘅时候讲嘅一句啦，就系俾啲时间啦，大佬，你下下一嚟就想赢晒波咁样。咁足球唔应该系咁嘅，应该有培训啦、训练啦、有磨合啦、有沟通啦，呢个咧先系现代足球咧在乎嘅嘢嚟嘅。好，转个角度啊，咁啊，港超联咯，港超联啊，睇住咧港台电视32啦，咁啊礼拜日啊就会有呢个和富大埔咧对呢个标准流浪。如果你话喂唔系，想入场睇下波，旺角场帮到你啊，近近地啊，仲可以买扎花氹下自己添啦，咁啊近花墟嗰度。咁调翻转头就话。呢、这个中秋节咧，咁啊睇下大家会赏月啊，定还是先睇波后赏月啦？咁啊，去到礼拜一先有港会对杰志啊，呢、这个就系港超联嘅赛程啦。咁啊，转个角度都同大家睇埋啦，即系本地嘅甲一篮球联赛。咁啊，小弟咧终于买到飞啦，20号可以有一场睇下永伦。咁啊，20号距离依家都仲有段距离。咁但系你话喂，如果睇翻本地甲一几时有得睇啊？咁啊，湾仔修顿主场馆啦。咁啊，其实票价咧几相宜嘅。当你咧试过喺外国咧睇波睇一场 NBA 咧，都要1,000-2,000一场咧。其实你睇翻本地甲一咧。60-40咧，其实都几抵玩嘅。咁啊，有两场波啦，一场啦，7:00就头场越早嘅赛事啊，安邦就对岭南啦。咁啊，甲一嘅赛事会安排喺8:40啊，香港东方啦就对咧建龙飞马嘅。咁啊，东方方面你一定要睇呢一位球员啦，汉尼拔啦，今年得分嘅王者啦。咁亦都有消息指咧，其实前 NBA 嘅球星啦，林书豪啦，亦都会坐落喺CBA 嘅联盟入边啦，打呢、这个广东队嘅。咁都系东方嘅姊妹舞会啦，咁啊令到香港球员咧同NBA 嘅球员咧又拉近咗啲嘅距离，有阵时都系咁样嘅，咁球员咧同其他唔同嘅对手咧去磨合 啦，去比拼啦，都可以咧令到自己自身嘅能力值咧提升嘅。咁啊，期待咧更加多啊，同外国啊接轨啊，或者咧去外国放羊嘅啲机会啦，重建翻香港本地嘅篮坛咧，亦都系好多咧球员乐见嘅。咁你话喂即系如果睇翻啲传统劲旅南华啊，或者永伦啊嗰啲打成点，其实都系一般般，其实都系一般般。今年咧甲一好睇嘅，咁啊，譬如安保汉友啊嗰啲咧，都开始有啲升势啦，或者打得几好啦。咁啊，呢个都系令到成个本地甲一咧有机会百花齐放嘅。咁啊，再角度再讲埋咧，香港网球坛嘅超新星啊，王泽林啊吓，喺美国嘅网球公开赛咧，就喺呢个青年组嘅男单十六强咧，直落两盘啊，7-6啦，同埋6-2咧，轻取咗秘鲁嘅对手咧，晋级八强啊吓。咁啊，旧时咧，如果你话香港打网球打得劲咧，好多嘅朋友仔一数已经系去到咧，喂张德培年代啦吓。咁啊，依家真系要记住呢个名字啦。如果中意睇网球嘅你咧，留意呢一位香港网坛嘅超新星王泽林啊，期待佢会有更加好嘅成绩啊，喺网球坛嗰度发光发亮啦噃。 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40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忘忘怎会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才升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停留。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被若怀念，仍能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停。真是幻象，有些观众仍在盼望。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来念也不忘。愿唱歌谣回家找我，明明你在座都给缺席的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秋，家莹最爱。 钟哥，你咁叻，考你一个中秋灯谜。 放马过嚟啊！ 将军冇棋，猜一个地方。 将军澳，因为连个将军都捉到 O 晒嘴。 唔啱、啊，提示你好近广播道嘅。 我估到啦，难嘅答案系竹园。 好嘢啊！厉害厉害。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梁荣忠、阿 O、林慧、白元浩，祝你中秋节快乐！ 咪后大家讲下换下电话啦、 啊， 因为琴日发布会都有好多即系得意嘅新嘢啦、嗯。不过调翻转头， 所以咩人留意啲咩嘅？ 你留意咩？ 咩咧？ 我冇留意呢、這个， 你冇留意电话系嘛？你留意乜嘢？ 心如止水， 留意嗰个另一个嗰、那个大嘅D 字头嗰个公司、 哦、 有个发布会啊嘛， 哦、 即系关于佢哋系列嗰啲电影啊，又有啲咩制作啊？ 喂，咁闪电侠有冇得睇啫？ 即系所以话你唔系留意啦， 一人睇一样啊嘛。 系啊，我互相交换情报 啊嘛。睇一样， 讲紧迪迪尼啊，你讲嗰个系 DC 啊？ 哦，系咩？你讲迪迪尼 Marvel 啊？ 我一路都系谂紧迪迪尼，我心里边。 我讲紧 DC 都系 D 字头啊，系咪先？啊，有新嘢系嘛？ 系啊，就等紧，应该公布咗嘅，即系等紧香港啲消息嚟。 好啊，好啊，好啊，依家。好多嘢都有懒人包嘅、嗯，即系譬如琴日我话睇呢个发布会咧，都系睇翻啲懒人包，你先知道好多嘅 spec 啦，同埋即系究竟佢啲功能点样唔同啊，咁样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多少少 啦。所以即系题外话，而家搞发布会嚟做乜嘢咧？搞发布会嚟做咩先？系冇意思噶嘛？因为全部都好似阿 O 咁样，你俾个懒人包我。 系啊， 所以其实所有嘅发布会应该就系一个懒人包。 其实好多啊，啲网上啲平台都已经即刻讲晒啦，分析晒，部实物都未见到已经分析咗。 不过咧，为人诟病嘅今次，即系呢一间公司，因为人哋某啲品牌咧已经出到接机啊，同埋出到啲好得意嘅一啲设计噶啦嘛，即 系 好似成本书咁样掀开嗰啲手机 咧。打横接又有，打直接又有。 其实我觉得几靓嘅，有一次咧喺电器铺。好咧，即系等人嘅时候咧，即系揭开部手机咧，好似接机又几得意啊！唔知道你哋点睇啊？ 我个人啫，我个人啫，我暂时未得住。点解咧？ 唔系 因为我唔中意部接机，而系因为嗰个科技啊，即系佢未做到接打开之后咧， 冇缝， 无缝啊，即系仲系都仲系 仲少少， 有见到有条痕喺度。 系 啊！ 你唔得啊！你要完美主义者，处女座系咪？ 好难可以无缝噶嘛？ 一定得，一定得，一定得。 是的， 我估啊，我估应该两三年之内 系啊， 一定会即系个科技可以去到。 我好认同钟哥呢个一定得，我都觉得 期待下啦，即系科技嘅嘢都系咁噶啦，你追得呢一个款，又再期待下一个款，即系你都永远知道系永无止境噶啦。如果要追 你钱啊， 系啊， 呢个都系啱嘅。咁啊，睇下大家即系叫做礼拜六日啊，放假期嘅时候，你都知中秋长假期。唔係下下都上月嘅嘛，上月都係夜晚黑啫。 睇下其他嘢咯， 一光白白睇下啲手機都係好事啊。 再題外話嘅題外話，即 係 其實你而家我哋而家叫做民間用嘅科技啊，民間用嘅科技係比我哋人類實質嘅科技啊，即係實質我哋已經有嘅科技係遲咗50年噶嘛。 嚇，爭咁遠㗎，原來 即係而家你人類可以做到嘅科技。是可能在太空领域啦、可能其他的领域里面已经用紧的。但是要流落民间呢、就大约是半个世纪。所以我们现在用的东西其实是在50年前已经有的了嘛。 可能真的啊，不要说50年前咁厚啦。其实10年前呢已经我听过一啲说法话唔需要网络已经可以传到短信㗎啦。咁依家琴日嗰个发布会就同你讲囉。其实有某啲地区啦咁或者某啲国家呢就可以喺你危难嘅时候冇网络都可以 send 到即係 SOS 出嚟囉。 咁邓志峰咪冇得捞囉。收唔到 个广 告， 永远都唔 会 收唔到啊！咁就 要睇翻个条款同埋地区同埋国家嘅， 而家应该未覆盖到全部嘅。 因为其实咧，即系白啲咁样讲，其实佢射上去嗰啲人造卫星嗰度啊，咁个卫星肯唔肯俾你个国家用，或者同即系个国家系大家合唔合作啊？会唔会反制啊？呢啲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喺当中嘅。 系啊，不过我琴日听到阿 O 讲话，即系有个咩车祸警报咧，我反而成日都觉得咧，我自己预示到啊，如果有一日我会去行山的话咧，我会希望有一个装置系有呢个碌落山警报。 哦、 我觉得呢个可能难俾人发现多过车祸，车祸你点都会喺一条路度，总会有人经过噶嘛。 搞嘅， 你落山 小小明碌落山，但系冇死。 L O O K 碌噶嘛， 系啊， 真系， 玩下啫。 50年前嘅， 你啲灯米就系咁噶啦，将军冇棋，捉完咯， 系啊，系咁噶啦。 喂，唔系我话你仲话讲嗰个啊，即系大家例示嗰 碌 落山嗰啲咁样，其实都系好简单，唔好自己一个人去行。 哦，都系嘅， 即系讲咗好多次。 唔好自己一個人去行，其實就已經 OK。 係啊，不過我都有問過一啲咧，即係做攀山拯救嘅朋友仔啦，即係話萬一如果有一日我真係失足嘅話咧，咁到底有啲咩方法可以求救咧？咁咁佢都話其實咧都係靠幾樣嘢啫，一就係聲音，二就係燈光。諗譬如如果你係一個比較黑暗嘅時分，或者你等到黑暗啲嘅時分嘅話咧，不妨可以試一試。即係如果有人發現你唔見咗，咁通常都會即係 call 一啲緊急嘅服務啦。咁然後嗰啲救援嘅時候咧就會去搜索你啦。咁你就可以試下用自己手。手機一啲裝置啦，譬如你開個電筒，係啦，跟住你自己入下咁，咁人哋可能呢啲飛行服務隊會揾到你啦，喺個光源嗰度。又或者如果你真係已經冇力嗌的話咧，亦都係試下開著嗱。如果你真係有電話啦嚇，如果你冇電話就冇辦法啦，可以試下即係用一啲手機比較響嘅裝置，或者一啲高頻啲嘅裝置去呼救。 係好簡單，譬如你可以揀鈴聲嘅時候，試鈴聲嗰個裝置，你已經可以有聲 啦。冇錯啦，冇錯。咁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求生技能咯。萬一真係有啲乜嘢流落咗一啲地方嘅時候， 都係嗰句，唔好自己一個去啦。 係啦，都要注意安全啦。 阿芭比講到啲求生嘢咧，早兩日我睇咗呢部新嘅電影叫《命懸二千尺》啦。其實外國都好 hit 喎。咁首先我未畏高嘅，我唔知道你哋係咪畏高啊？ 我都驚㗎。 中國一定唔畏啦。 我係㗎。 你點會啊？你上過玉珠峰喎？ 係咯。 佢冇望落嚟。 我唔信，点会一定望落嚟噶？一定会 好 认 真嚟讲，我有噶，只系拍嘢咧，即系喺通过个镜头，我哋唔衰得啊， 哦、 死定嘅啫。 哦幾叻喎！其實好多咧嘅藝人啦，同埋主持人咧，其實好多時候都驚嗰樣嘢嘅，但係嗰下死定 都要去挑戰 嗰樣嘢，就可以活發咗個無限勇氣出嚟。 如果你唔係有部攝影機影住咧，係我一定唔會做嘅， 係咪啊？ 一定 哦！我講呢套《命懸二千尺》就講兩個女仔咧，無端爬咗一個電視塔嗰度，最後咧即係一個生還嘅故事嚟。 唔好問點解無端端有一個咁高嘅電視塔。 啊、又唔好問點解佢無啦啦要去爬， 係啦、啊，同埋、啊啊、個故事係有啲 twist 嘅都，係、 okay. 啊，啲幾有趣啊！大家可以當即係叫做殺時間嘅電影，可以欣賞下呢啲。不過畏高者咧，你會更加驚嘅，好似睇恐怖片咁樣咯。嗱、鬼鬼神神咧，我又唔係好驚，高我就好驚。 係咩？你真係唔驚啊？ 我唔係好驚，我真係冇乜做虧心事。同埋第二咧，我真係覺得咧，即係你要遇到咧都冇辦法。系咪先？即系嗰啲系外力咧。你畏高唔系，你自己走去吓自己。即系譬如你去山顶，你明知喺凌霄阁嗰度咧，行出少少有啲风吹。 你望见啦，咁啊，哇，好高啊！ 人哋咧就话：，哇，你睇下维港景色几靓。你咧一经过嘅时候， 褪后两步， 手同脚都震。咁你自己攞嚟啊嘛？呢啲 系 咪 咧？我一讲一见到今日咧冇呢一个嘅雷暴警告咧，就即刻讲我冇做亏心事。 系啊， 如果平时有雷暴警告就唔敢讲住。 我话你听啦，即系我真系畏高症啊，股票都系啊，所以有啲股票逢高都走咗去先啦，如果唔系都唔得掂， 唔系几好咁样。 系啊，真系唔得掂啊！咁大家咧都唔中意啲数字太高嘅，咁确诊数字太高亦都唔 系 好事啦。咁、所以你话中秋节嘅时候咧，都唔好过分聚集啦。 系啊，小聚会都还好嘅、啊，即系见个面送个礼咁就好走啦。 系啊， 不过今朝听阿 Toby 都讲咧，即系譬如话有好多交通上嘅安排咁样，又或者系停车场闩咗，咁其实都预计咗有好多朋友们咧。過節啊嘛，你又迎月又賞月又追月咁樣，一定會喺街嗰度即係一齊咁樣。但都係嗰句，而家疫情都仲係比較嚴峻啊，大家可能會選擇另一種方法去過今年嘅中秋啊，譬如網上賞月咧，又或者用一啲即時通訊軟件同朋友一齊講聲中秋節快樂，都好過大家聚埋一齊啊！即係明白大家會攰或者辛苦，但係都要大家做翻自己嘅本分先啦。 其實天文台咧都有講咧，話中秋節咧有機會都幾多雲啊！大家要喺雲海之間咧，即 係 等待。等待， 等佢慢慢捐出嚟。 系啦，月亮几时会捐出嚟咧？同埋咧，天文台系讲咧话，今日盈月夜啊嘛，其实盈月夜咧 ，suppose 今日啊吓，今晚就应该系今次嘅中秋节，今年嘅中秋节咧。个月亮睇得最清同埋最靓噶，咁啊咩时间最好咧？咁样嗱，月亮咧就6:07就会趌出嚟啦。咁趌出嚟咧都未系高高挂咁嘅。咁如果你真系想想到一个好正好圆嘅月亮，嗱有冇云我预测唔到啊？系咪先？但系咧理论上就系11:55系啦。如果你话喂今晚黑11:55咧，就应该系今年嘅中秋节咧上月一个颇佳嘅一个时间嚟嘅。咁大家睇下会唔会啦？有啲听众朋友可能屋企有个露台咁啊，街都唔使落啦，系咪先？咁你可能趌出个露台，攞住块月饼，攞住块羊肚咁样，就食下咁样。啲细路仔玩下啲电子灯笼咁样，咁啊欣赏下月色啦，都几浪漫嘅。我觉得件事系啊。 好啦，讲天。 你先啦，而家系28度啊，湿度咧，喂都好低下，得49%。咁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已经系生效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有嘅。咁记住啊，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咧就系33度，又系嗰句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东至东北风嘅。展望中秋点啊？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 11,09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0,910宗系本地感染，再多12名病人离世。医管局相信当中2宗死亡个案同新冠病毒冇明显关联。777间嘅学校呈报1,356宗嘅确�诊个案，24间学校有个别班别要停面授课1星期。另外3间安老院舍同2间残疾人士院舍亦都有人确诊，146名密切接触者要隔离检疫。医管局话到指定诊所求诊嘅人数增至过千人，九龙城区嘅中九龙诊所今日起会改为指定诊所，令总数增至8间。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3.89，瑞士法郎0.968，加元1.308，人民币6.959，英镑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1.001，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227点，升1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29美元，卖出1,710.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朝早8点，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同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落翻去德士古道回旋处支路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只系一大车多少少啫。就是荃湾路入屯门方向啦，咁有条支路咧落翻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嘅，咁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在新界大埔的丁角路去回太和方向近住大贵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三门仔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可以揀水果或者是以水果为主要材料嘅甜品，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唔出，认唔到，咁咪啱咯。 接通我吗？相识够吗？我正正充斥过他，我的梦想。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索到了，从头将这心声感定为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呼吸也。 尝试新嘅唱腔同埋 rap， 唔知乐迷话认唔到 Gigi 把声，连监制 Johnny 都话喺 studio 试唱嘅时候咧，有俾 Gigi surprise 到，惊讶佢演绎 rap 嘅能力。作曲系 Johnny Lee Thompson， 填词有彭嘉慧 Johnny， 编曲 Johnny Johnny Yim， 监制 Johnny Yim。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有 Gigi、严明希、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话你知。 呢间好似几好喎，呢间又好似唔错喎，啊唔系，仲有呢间都可以谂下喎。 你喺度拣紧啲乜嘢啊？ 我喺度拣紧边间云端服务供应商好啊？ 哦，咁但系你会留意啲咩嘢先？ 我会先了解云端服务嘅私隐条款啦，同埋服务使用细节，仲会考虑用一啲有信誉嘅服务供应商，确保我所储存嘅资料唔会被转让去到第三方。 啊，唔错啊！咁我仲会选用一啲可以支援双重验证以及加密功能嘅云端服务，咁我个账户同资料就安全得多啦。 你讲嘅都重要喎、啊。啊，仲有啊，如果服务供应商容许用户管理唔同档案同埋资料夹嘅存取权限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按住资料嘅性质去设定私隐度，决定边啲可以分享俾人，边啲净系自己可以存取。弹性都大好多啦！ 我仲会留意服务供应商有冇提供方法俾用户随时汇出所需嘅资料，同埋有冇提供档案永久删除功能，方便日后想转服务供应商嘅时候都可以做资料转移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二台话你知。 二十八度气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都现正生效。咁啊，出边就热辣辣，不过咧，股海咧就淡静啲。不过唔紧要，继续有我哋股评人朋友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中午你哋好啊，星期愉快。 咁啊，嚟紧都系长假期啦，长假期都愉快。一人先讲下啲中秋祝福说话。不过咧，如果咧港股被送祝福咧，就会开心少少，因为咧睇翻报章嘅报道咧，恒指啊六日咧就跌咗1099点，咁啊更加差嘅一样嘢咧。琴日大市成交真係哇好削好削，咁啊我记得喺另一啲平台可能三点零钟做嘢嘅时候，喂得500几亿成交咗、即係讲咗成个钟头啊，都系得嗰60亿成交，咁真係难搞少少。好啦，宏观嘅大市走向、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唔该晒你。 好，先讲下啲息口走向先啦、因为呢讲緊呢一个联储局就仲有个零礼拜先至再开议息嘅会议啦。咁不過呢到現在呢大家都已經覺得75個點子都睇嚟都冇得走雞啦，因為呢加拿大加咗啦75個點子啦，咁呢一個歐洲央行都一樣加咗1/4嚟75個點子，咁呢個加息幅度呢以歐央行嚟講呢亦都係即係99年以嚟最大㗎啦。咁點解要加咁多息？哎呀，咁又係嗰啲問題囉、又係因為通貨膨脹高企囉，咁所以呢就真係都冇乜辦法。咁但問題就係咁啦，通胀是一回事，经济表现是另外一回事，以至就业市场呢是第三回事。咁即係讲緊喺而家呢一刻啦，即係美国嚟讲呢就个就业市场都仲係撑得住。咁但如果你话即係讲到欧洲啊、以至到呢就係话甚至乎成个即係受到呢一个俄乌战争影响天然气价格高企嘅呢一啲国家呢，咁就真係都雪上加霜啦。 咁但係好啦，咁喺而家呢一刻咁點樣呢？咁個美金喺過去呢段好長嘅時間其實都係繼續強勢，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就係話美國嗰個加息嘅幅度啦都仍然係仲有比較多嘅空間啊，咁所以呢個呢就對我哋即係區內嘅股市亦都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咁啊，應該咁講咧，過去呢段時間，即係大家除咗睇住個即係所謂嘅貨幣政策以外咧，都要睇住啲經濟數據啦。咁亦都因為內地咧，即係喺日前我都講啦，即係都幾無奈㗎，都係一個完美嘅風暴。因為喺而家呢刻咧，即係天災，包括即係呢一個干旱啦。咁亦都因為咁樣而令到即係發電，即係會係有個所謂嘅限電啦，特別工業用嘅發電啦。咁跟住就地震啦。咁即係不過地震希望即係可以好快解決啦。但疫情咧，一啲即係封控啊、管理啊、原則居家呢啲咧，就真係仲未解決喎。咁所以即係呢幾個因素咧，都係真係唔多唔少都會繼續影響住內地 A 股嘅市場氣氛啦，以至到港股。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嗰個觀望情緒就好濃厚啊！即係大家都好似等緊一啲嘢咁，但係又等下等下，其實都唔知等啲乜嘢。即係好似好啦，你等啦，等個經濟數據咩咁好啦，咁咪又睇完咯。啊，美國嗰、那個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繼續咧都有所回落，咁啊即係反映到美國嘅就業市場好好啦。好啦，咁等完呢個咁點咧？咁美股咪終於都回升咯。咁喺日前啦，甚至乎再之前，我自己嘅直播或者接受訪問都講話，喂，美股睇嚟都冇乜點樣跌嘅風險空間，因為都某程度上都第一，好接近上次嘅低位啦，但第二呢亦都有一啲即係轉勢嘅信號跡象出咗嚟，咁亦都連彈兩日啦，個美國股市都尋日亦都有個即係唔錯嘅反彈，都反映得到就係大家開始就點呢，就會發現咦，就業市場仍然好，但係呢對於個加息嘅預期都已經反映咗，咁變咗呢就即係個壓力都唔係咁大。咁反觀返香港啦，即係你話好差咩都係差㗎啦，但係差得嚟呢又唔算即係好衰，點解會咁形容呢？因為佢都冇再殺跌落去，但係呢尋日其實我失望嘅，即係我都會覺得啊，應該都會定返少少啦，即係照道理都冇咩理由再令到個指數拱落去。咁但係而家有一樣嘢呢就幾困擾住市場情緒囉，就係會講緊就話好多啲大股東個個都似唔知係咪等錢睇咁呢，即係望拳擦掌呢就等沽貨，包括呢日前都講過啦，就係突如其來花旗多咗2%貨喎，都係騰訊喎，咁大家就驚㗎啦，會覺得咁敏感嘅又啱2%嘅，以前騰訊次次即係呢一個被呢一個南非嘅股東 Nexus 減持都係2%嘅喎，突然之間都轉咗過嚟呢度飛奸即到啦，梗係想沽貨啦，即係有呢啲咁嘅疑慮咯。咁再加埋，即係唔係淨係騰訊啊嘛，其他嗰啲咁調翻轉啦，到呢、這、一個例如個別嘅股份又會驚，即係唔止一隻啊嘛，咁費事講名啦，因為好多，又會驚啊，騰訊又會減持佢哋，即係當然啊，美團就係最受到影響嗰隻，但係其實佢哋都講咗話冇時間表嘅喎，冇時間表都好啦，都驚㗎啦。總之而家咧就係咪都驚得一大餐，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即係總之一句講曬啦，即係喺而家呢個水平，我仍然都會相信，即係就算我哋個港股就算恆指都好啦，你話再點樣跌嘅風險同空間短線咧，我又唔見到好多咯。咁即係睇下真係啦，連續外圍都連彈兩日啦，咁睇下可唔可以港股都爭氣翻少少，俾個意志嚟睇下。都好，不過即係其實個意志距離好遠啊！即係平時成日都話，唉、即係萬九幾點都冇買啦， 真 係。咁即係原來 爭千幾點啊！而家、 其實都已經係萬八幾個咯喎，咁啊，咁啊，即係啊，即係好唔習慣啊！咁啊，形容啊，恆生指數都咁，但唔緊要啦。即係正所謂希望在明天啦，同埋正所謂今日之後，聽日又好，後日又好，甚至下個禮拜一個港股都唔會跌噶啦。 係啊， 點解啊？假期啊嘛， 啱啊！中秋最紧要快乐啊嘛，系咪啊？就系快上啊，股市要。 我要即刻追问阿 Dicky 少少嘢先，就话讲到腾讯啦，咁啊，即系最近你都知咧，2%，2%，或者佢有好多话，喂，沽货咁样啊。嗱，每一次有呢啲咁样嘅举动之后咧，你睇报章必定会有好多标题就系话唔好过分解读，冇嘢嘅。咁但系我而家应该点样睇咧？腾讯呢一只 Dicky？ 其实咧就咁，即系。過唔過分解讀呢，即係我覺得有時個股價呢都會即係反映咗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大家究竟點樣解讀。 係囉。 即係股價就係最好嘅朋友。其實佢個股價呢之前跌到288，咁跟住真係彈亦都彈咗好多。但呢段時間真係落呢亦都回返落去呢幾接近上次低位。我都係咁睇，我都覺得唔好過分恐慌。即係首先第一 未必會跌穿，甚至我認為唔會跌穿上次嘅低位嘅。第二就喺而家呢一刻啦，就算佢真係沽貨咁好啦，點樣沽呢？係咪好似股神旗艦 Berkshire Hathaway 減持比亞迪咁，直情係每日咁喺個現貨市場度百幾萬股咁掟出嚟呢？咁樣咁嗱，唔知㗎，佢可以係通過配售形式去做，或者個市場真係就咁掟落去都得，因為以往佢通常都係配售嘅。咁但係咧，佢曾經亦都即係佢哋即係 Nestor 呢一個大股東都講過，就係話會有個減持嘅方案，會係場內嘅交易嘅方式進行，最多就唔佔咧就係每日嘅成交嘅股數3%度。呢個係佢哋曾經講過。咁所以如果真係嘅話，咁咪場內咯。咁好啦，真係沽2%咁點？咁當然對個股價會有一定程度壓力啦。咁但最後其實股票嘅價格都係反映佢嘅基本因素嘅，所以沽完呢一轉，可能亦都會反映基本面。咁問題就話究竟跌幾多先反映基本面呢？咁譬如話比亞迪會唔會跌到200蚊呢？咁騰訊會唔會跌到288蚊呢？咁我諗呢個已經係會係我認為係一個即係比較悲觀同負面嘅睇法嚟㗎啦。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即係暫時喺呢刻騰訊有個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佢仲係每日差唔多每日過去好多日，日日都3億5千幾萬咁，3億幾咁樣咧，係進行呢個回購。咁點都好啦，即係呢邊商就喺度即係磨拳擦掌，準備禁制沽貨，但那邊商佢哋日日都喺度回購。咁點都起碼有一個即係話即係話冇刺激都有個支持作用咯。咁所以係嘅，我都同意嘅，亦都唔需要過分恐慌嘅，因為就咁講基本面其實亦都唔算话太差嘅， 系睇下即系大股东起码都有信心啦，做啲回购嘅行动啦。主要角度咧，同 Dicky 啊讲下咧，琴日咧三桶油掟咗落嚟啦，咁油价都有少少咧回软嘅迹象。咁睇翻美股啦，咁西方石油啦，即系巴群都有持仓 OXY 咧，都回翻啲。咁石油股又点睇咧？关于个能源危机系咪都一个比较复杂啲同埋麻烦啲嘅问题咧？咦，今日时间多啲，可以等 Dicky 同我哋上下堂啦，好嘛？关于油价方面，唔该你。 好啊，咁头先阿 O 都讲咗啦，即系股神其实过去一段几长嘅时间就好睇好油股嘅，即系无论系讲紧呢一个就是、西方石油啦，佢就不断就系讲几个不断都得噶啦，去增持啦咁样。咁但系嗱，当然喺而家呢刻，如果我哋话纯粹讲呢一个内地嘅实现油价啦，以至到整体嗰个成品油嘅机制啦，甚至乎讲紧呢一个嘅汽油、柴油嗰个使用啦，咁大家都要明白就系、是。都是一個幾不同的狀態嚟嘅，即係因為你話講緊國際油價，其實呢段時間都是持續回落嘅，原因就是擔心即係經濟嘅不景啦。咁到現在，咁其實喺未來一段時間，即係對於內地嘅即係實現油價咧，咁我都睇唔到話有個點樣上升嘅空間嘅。咁仲有咧，就真係天然氣嘅價格亦都係另外一回事啦。因為咧，即係而家即係簡單講，亦都有啲好多廣泛嘅報道啦，都話即係內地咧，其實就會引入咧，即係俄羅斯嘅呢一啲液化嘅天然氣嘅特別係即係話接近即係接壤兩國嘅一啲嘅省份啦嚇。咁啊，即係出口就好方便啦嚇。非常之近嘅，因為即係地理上高，咁所以即係到現在，我諗大家都會係比較擔心嘅，係即係對於經濟嘅前景，以至到對於即係全球未來嗰個原油嗰個需求啊。咁仲有啦，即係亦都客觀講，雖然呢個唔係好直接、好大嘅影響，但係都有嘅，就即係話喺而家即係全球嘅新車啦。咁嗰個比例呢，其實電動車嘅比例的而且確係有所增加。當然原油唔係淨係汽油同柴油嘅狀態入落啲私家車度啦，絕對唔係咁樣啦。咁所以即係而家我諗最主要嚟講都係擔心個即係經濟嘅前景呢會係比較大一啲囉。咁就算你話喂即係 OPEC Plus 咁都已經係即係同再之前佢同即係 OPEC 同拜登開會嗰陣時講嗰啲話喂不如增產啦，咁而家調翻轉都想減噶啦，咁但係就都見唔到話個油價會有個即係好強嘅表現，咁所以即係某程度上亦都當外圍嘅價格嘅時間咧，咁香港嘅呢三桶油股價咧就有個比較高嘅敏感度，尤其是883咧就即係同呢個國際油價咧，雖然話就話實際上實現油價未唔係同一個機制，咁但係嗰、那個心理上的影響咧，就即係同樣地一樣咁大咯。咁再加埋即係 好客觀講，咁真係庫存即係喺美國嗰度又增加得都幾明顯啊嘛，咁所以就短線我諗都係弱少少啦，或者比大市可能都會慢一啲。 嗯，咁投資者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嘅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啊！ 祝你 中秋節愉快！ 人月兩團圓啦，最緊要個身唔好圓，知唔知道啊？繼續 keep 住 fit 啊嚇，好嘛？好，多謝 Dicky， 拜拜。 中秋家仍最爱，今年的中秋节希望你的心和天上的月亮一样是咁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的节目名和我的名都是一样，欧不欧欧瑞强，祝你中秋节快乐。 有乜嘢优惠？ 喂，欧啊！即係正話咧，即係財經嘅時候，你咪話，誒，琴日個市好淡啊，得五百幾億咁樣。 誒、中間嘅時候， 中間 收市都有八百億嘅，都唔過千億成交，都係差啲㗎啦。 中間嘅時候得五百幾咁樣。咁點解咧？你唔會好似嗰啲做嗰啲喺街邊做生意嗰啲咁樣咧？喂，賣睇啊，賣你揀啦！冇生意嘅時候都要嗌噶嘛。咁如果你大家利是今日又係咁樣嘅時候咧，可唔可以做節目嘅時候？喂，賣你睇，賣你揀啦！喂， 唔得啊！南非人又沽你，越南、日本又沽你，巴菲特又沽你，嗌嚟有乜嘢用啊？旧时咧都会讲，即系做财经节目啊，恒指嗌价，依家升紧几多几多啊？依家都唔用嗌价，嗌咩价？报啊，报翻个恒指出嚟算啦。喂，嗱，今日咧继续都系中秋节啦，holiday mood 啦，咁啊，唔知诶 ，Barbie 可能同屋企人都会有啲 planning 啊，系咪先？咁啊，哇，依家咧坊间好多嗰啲咧。大月亮燈喎，咁咧今年咧喺西九文化區咧就好多個圓月，即係博你咧天上睇不到咧，地上也可以看見咁樣。咁有啲LED 燈嗰啲圓好大個嗰啲月亮燈，我講緊有幾大個啦， 即係月球咁啊，成個有埋月球表面嗰啲痕跡嗰啲燈，係 啊係啊，即係有一架兩人車咁大嘅嗰啲月球燈，係啊，好誇張。 你見佢兩個碌大隻眼啊！ 使唔使咁大？ 系啊，真系好大噶。咁大家就会排住队去嗰、个西九文化区嗰度打卡啦。 我有少少觉得佢似跌咗落嚟咯。如果系咁， 系啊。不过咧，要呼吁一样嘢，大家去西九文化区个草地嗰度赏月又好啦，即系睇呢啲即系叫做 LED 月亮又好啦，记得执翻啲垃圾。 哦、 有阵时咧，嗰啲外判工人咧都几惨，老老实实啊吓，即 系 都已经唔好讲话煲唔煲蜡嗰下嘢啦。我当你乜嘢蜡都唔煲，你。做出嚟嗰啲食物残渣啊，即係有啲人 包装纸 係啦，你食水果呢又即係周围氣啊咁样就唔係咁好，污染咗个环境囉、即係香港始终係需要大家爱惜嘅咁 好似每一年中秋过后见得最多就係啲荧光棒囉。 係啊， 荧光棒同蜡囉。 係啊， 即係呢两样其实都真係要打 pat pat 即係如果大家留低嘅话呢、我成日都係讲嗰句你几时会见到荧光棒呢？ 係 其实呢我见到荧光棒嘅时候就通常睇嗰啲灾难片啊、即係要求救嘅时候就荧光棒咁样。即係大家好时好地你就好玩嗰啲嘢。 佢嚇套啫。左轮右你开 show 你咪见到荧光棒囉。 唔係啊，都係噶。 你做 show 你喺红馆咪见到荧光棒囉意思啊。 而家都少咗㗎嘛。 係咪 而家其实都少咗㗎。 因为依家灯牌啊，依家兴灯牌。 係啊，同埋嗰啲荧光棒系咩用电㗎嘛嘛。用电嗰啲。循 环再用 咁 样。 係囉。 咁啊希望大家就唔好啦。同埋呢荧光棒呢都系麻烦嘅。有啲呢細路仔呢又系将啲荧光棒摆埋落去啲蜡烛嗰度烧啊。啲荧光棒啲液体弹到眼睛呢亦都系好。 化学品嚟㗎嘛。 其实呢中秋呢点解咁大家咁想讲呢一入边咧，我觉得啊，带有好多违规嘅嘢。头先我哋一个成个节目一个，喂，你唔好煲蜡啊，你唔好放孔明灯啊，你唔好将嗰啲叫做荧光棒攞嚟烧啊，弹到眼睛。仲有啲人咧偷鸡咧，就玩嗰啲咩烟花花炮嗰啲。 系、 嗱，首先我又拗晒头，香港点样搵到烟花花炮出嚟？即系好拗头噶嘛，你唔知点样输入到，咁当然违规违法啦，呢啲一定系啦。咁但系 Emitrin 啊，佢又揾到嗰下嘢高，佢揾到嗰下嘢咧，佢仲要放出嚟，即系你信唔信？即系譬如入北区啦，我唔特别 mention 边，你北区嗰啲村屋咧，即系有阵时去啲朋友屋企 house warming 啊，或者house party 嘅时候，你见到喂又放嘢，你睇下，咁样好似主题乐园咁样噶，即系呢 個我亦嗰個係覺得匪夷所思啦，同埋我深信咧，即係警察都會執法㗎啦。 係啊，其實我覺得都即係等於係話俾人聽，誒、捉我啦，捉我啦咁，因為其實都幾容易揾到你。係 啊，你諗下，即係中秋佳節。即係大家人月兩團圓都係開心㗎嘛，你收到告票又好，即係要拉要鎖亦都唔好，咁、即係有咁多嘢做，你食下月餅上下月，即係或者食個水果食個羊肚幾 happy 咧，唔需要做咁多嘢。 掛花燈咪算咯。 陣間之後翻嚟再講，我哋有少少時間翻嚟就講下啲中秋嘅變遷啦、以前環保好多嘅， 係咩？因為燒曬係咪先？ 唔係而家真係越嚟越。 啲紙燈籠，梗係環保嚟，你燒到灰燼咁樣，唔係講笑啫，講笑。 可以再講再前啲啊， 再前啲， 連燈籠都未有啊，即係玩啲乜嘢咧咁樣。 我哋未出世， 係咯，可能我哋都未聽過。 好啦，咁啊，即係仲有一個點子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其實呢個昂平花燈祭咧都會俾大家置身呢個浪漫嘅花海啦，亦都免費入場嘅。咁如果你話喺東涌嘅朋友仔咧，可能試下喺呢啲位置度睇下啦，打卡咧都係好事嚟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去呢啲户外地方咧，大家都唔好以為喂 outdoor area 咧就除口罩，千祈唔好啦。咁啊，因為疫情咧都相對嚴重。琴日都萬一單啦，呢啲確診嘅數字，咁所以大家咧去玩啊、打卡啊、上月嘅時候咧，記得戴翻個口罩啦。咁、今日咧追月日咧，大致都係天晴同埋乾燥嘅，日間都係酷熱啦。市區最高温度咧大概33度啊。 今晚迎月咧， 係啦，迎月哦，今日迎月喎，係啊，未迎已經上、 想追啦， 已經想追啦、好啦，聽日一陣再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享年96岁，由73岁嘅大仔王储查理斯继位，成为国王查理斯三世。英国传媒报道，全国将会进入为期10日嘅哀悼期。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话伊丽莎白二世星期四下午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保安场去世，国王和皇后将会在星期五返回伦敦。查理斯三世发表声明，形容心爱的母亲去世对他和所有家人都是最悲伤时刻，为失去一位深受尊敬的君主和深受爱戴的母亲表示深切哀悼。日前获女王任命为首相的卓惠斯说，女王去世是对国家和全世界的巨大冲击，形容伊丽莎白二世是建立当代英国的磐石。白金汉宫较早时说，医生对女王身体状况表达担忧，包括查理斯等皇室成员随即赶赴陪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享年96岁。白金汉宫外有成千上万民众慕雨聚集，部分人神情哀伤并落泪，有民众在铁闸外献花。美国总统拜登向已故英女王致敬，形容对方是具有无与伦比尊严的政治家，深化英美同盟基础，又说期待和新王查理斯合作。拜登下令白宫等建筑物下半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新任国王查理斯三世发电报表示哀悼，形容伊丽莎白二世深受民众的爱戴和尊重，以及是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加拿大人永远会记住和珍惜女王的智慧、同情和温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伊丽莎白二世是联合国的好朋友，毕生致力为民众服务，他向对方致敬。安理会亦都在开会前全体起立默哀。北韩官方传媒表示，领袖金正恩重申北韩永远不会放弃核武。金正恩在最高人民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美国企图通过北韩弃核和自卫权推翻北韩政权。他补充说，美国希望通过严厉制裁施压，要求平壤放弃核武，但强调即使实施百年制裁，北韩亦都永远不会投降。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7，瑞士法郎0.968，加元1.306，人民币6.959，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1.004，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3点，升1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85美元，卖出1,715.3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同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车龙就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过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达之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侧人竹心对出。在新界大埔的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贵街挤塞，龙尾排到去雅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啦，为咗配合维园嘅中秋节庆活动，由而家至到9月13号，即系下个星期二嘅上午10点，部分位于高士威道维多利亚公园对出嘅巴士站啦，会稍作调动同埋暂停使用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一起走过音乐旅程。今集请嚟莫振贤，藉住音乐讲下佢同乐坛大前辈梅艳芳、张国荣同埋陈百强嘅故事。 多多少少我会谂翻啲前辈，好似阿妹姐咁样，妹姐都系唱歌，佢系金马影后，所以我哋嘅歌曲里面都系要一啲演艺嚟，一啲演戏嚟到搭救去演绎。所以呢个妹姐其实俾我一个好大嘅影响。 一起走过音乐旅程，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赵迪虽然翻咗嚟，但系高亮就拒绝同佢复合，而孔令文就想加入飞行队，但孔祥海就反对，但最后孔令文获准成功加入救援队，而踏浪号亦都重见天日，一乐终于为父亲证明清白。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之前讲到咧，就话中秋节好环保嘅，以前咁而家就一般啦。咁究竟以前同而家有啲咩嘢唔同咧？又系讲翻直话，我话系我未出世嘅， 系咪去七十年代啊？大概六七十年代 都真系七十年代。 我有少少估到你讲点解环保啊？应该系用翻晒所有一啲食嘅嘢啊，或者本身用开嘅应节嘢嚟到做翻啲余庆嘅节目嘅。 因为资源有限啊嘛，以前。佢哋用食咗一啲嘢，用咗啲嘢，喂，剩翻嗰啲唔好嘥，就會繼續用噶嘛。嗱，講下以前會有啲乜嘢嘅用途啊？譬如好簡單，其實中秋節咧，我哋應該食碌柚 啊，係啊， 係啊，咁即係咪叫沙田柚 啊？係啊，都係啊。 好啦，咁嗰個沙田柚你食咗啦。咁仲有啲咩可以用啊？ 我知，可以攞嚟自制灯笼。 系啊，整灯笼咯。 系啦，就系个碌柚皮啊嘛。咁所以嗰阵时，人哋而家系开碌柚嘅时候都系噶嘛，批个顶，跟住就好似开铲咁样， 一揩揩咁样咯，或者。 通常你都会分四块。 你屋企有冇买碌柚刀噶？ 冇喎。 咁你点开碌柚噶？搵刀，搵刀。 所以话你以前屋企点会有好似嗰啲厨师专业厨师咁样几十把刀啊？唔会噶。 唔系啊，唔系嗰啲刀，系生果铺嗰啲开碌柚刀。 我知啊，就系唔需要噶。 嗯， 一把菜刀乜嘢都系佢噶啦， 都系咁劈开佢。 即系你我哋斩柴又系佢，我哋斩鱼又系佢， 切生果又系佢， 生果又佢一把刀噶啫嘛。咁嗰阵时你开碌柚咧，你就唔会话开，即系譬如你切橙，你都可能有时候会切八份噶嘛，有时候。咁唔会一定係四份嘅啫，即係一个十字咁样啦，反开晒佢。但係呢以前就唔会搣甩晒佢嘅，即係最多係搣到 楞住个底， 楞住个底唔会开嘅。点解呢？因为嗰个碌柚皮，譬如你反开咗四塊之后攞咗个肉出嚟食啦，咁个底你咪可以夹埋好似黐返埋咁样嘅。咁其实嗰一嚿呢就係个灯笼， 咪有少少似万圣节南瓜咁样啦。 咁你將佢黐返埋嘅時候，個頂呢你就可能用條鐵絲咁樣穿起佢，咁佢中間又已經有罅㗎啦嘛，啲燈即係嗰啲火光咪喺裏邊嗰度閃出嚟囉，咪快放支洋燭喺中間，咁其實就係一個燈籠嚟㗎啦。 我細個嘅時候呢，我外公有試過，因為我外公都係做一啲陶瓷呀雕刻嗰啲咁樣啦，佢真係有呢啲架撐啦，佢試過真係用嗰啲雕刻刀嚟挑咗個碌柚嘅燈籠俾我囉。 係 啊，呢個我試過真係。 仲可以喺個碌柚皮上面有啲雕花 咁 樣，令到佢再靚啲啦。咁另外有一種咧，就係煉奶，你一定係知咩啦。咁但係而家嘅煉奶可能有啲就係用好似牙膏咁樣啦， 擠出嚟。 但係以前咧 用罐嘅，一定係 一個罐噶嘛。 我屋企都仲係用緊罐裝， 係嘛？咁你開咗之後，咁究竟呢一個牛奶乜可以有啲咩用途啊？ 我知，點蠟燭 又係我嚟做。 喂，唔係喎，點蠟燭應該用月餅盒啦，或者嗰啲奶粉嗰啲罐啊。就会多啲位啊，系咪？会唔会系咁样？ 奶粉罐好深，但系好难点，即系你点咗蜡烛个火光都睇唔到。 唔系啊，旧时僆仔咧，你点蜡烛咧，你要点海量嘅蜡烛，唔会点一两支，即系你点先为之好玩咧？即系 点多几支啦。 我记得咧，旧时咧住个屋苑个互助委员会咧，好兴派啲蜡烛俾啲僆仔玩 嘅。去过， 系啊，真 系。我要自己买。 呢个就唔同用法啦。如果系好似话讲个用个月饼罐咧，佢可能里边唔系放一支蜡烛，可能几支，因为佢大噶嘛。我就话讲嗰个牛奶乜咧，就系放一支，但系咧唔系我哋就咁样吊住我嚟玩，呢个我都唔识整啦。但系以前咧屋村咧有好多嘅僆仔识得玩咧，就系佢将个牛奶乜，佢唔系打洞放平咗，佢系两边开晒窿嘅，即系连个底都开埋佢啦。然之后喺嗰个即系个边即系嗰个周围嗰度咧，就 系 咁样凿啲窿啦。跟住咧，我唔真系唔识啦。佢跟住佢可以用一条粗嘅铁线，定住喺上边。下面仲加一个线碌，即是翘住线嗰个心的部分。 跟住呢 它可以做当然里面就有支蜡烛啦。它可以做到呢一路好像推一架车仔那样。 哦、 即是因为它有条粗的铁线在你手上面嘛。一路推的时候呢那个牛奶乜呢是不断在转的。 好劲 哦。所以由于它的前后又开了啦，上面有些窿啦，所以那些光里面支蜡烛的光呢就会向好似走马灯咁样去四边射出嚟，即系好似 disco 时候嗰个波波咁样咧。 好有型喎、 啊，系可以四边射出嚟，因为佢嗰个牛奶乜系转紧噶嘛。但系嗰个工艺我真系唔识啦，我净系见过啫。 好难、啊， 好劲噶，因为仲要系因为佢系铁噶嘛，有声噶嘛，所以你见到走廊嘅时候就。 咁跟住一啲歌都咁樣笑。 咁你咪好羨慕咯，當年細個。 好羨慕 啊！ 好羨慕，一來冇練禮物咧，俾阿媽等咗。 係啊。二來咧，嗰個手藝咧，唔係講得少喎。係啊，因為佢做到咧嗰個，你知咧啲細路仔好中意將啲燈籠拖地啊，意思咧就係嗰兔仔燈籠咧， 有碌噶嘛。 係啦。咁但係兔仔燈籠咧，如果去翻六七十年代咧，係好鬼貴的， 好貴嘅，而家都係噶，而家都係貴嘅。 我細個試過啦，一放落地個蠟燭就劈咔咁樣，跟住就呜冇咗啦。 因為嗰個都仲要係手工嘢嚟噶嘛，佢一定有啲袖子剪到佢碎濕濕，但又唔剪斷嗰啲，黏曬。 有一幅幅唔同色咁樣噶嘛。 係啊， 不過依家古老當時興咧，我都見到有啲新派嘅文具鋪咧，都有呢啲叫做紙嘅兔仔燈籠啊，或者紙嘅月亮燈籠啊，就用啲皺摺嘅方式咧去做出嚟嘅，哇，都唔平， 系噶， 六七十蚊一个， 一去到手工嘢咧就必定贵噶啦，而家 系，俾你讲到我都好想买翻只灯笼添， 哦，咁要嘅， 而家买嘅通常都系电筒啦， 系啊，咁都好安全啲， 应下节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仲会买个灯笼啦，即系叫做想喺月啊中秋节啦， 咁另外好快讲埋以前食嘅，除咗一个碌柚或者个荷兰乜之外，另外仲有一啲叫做菱角噶嘛， 系， 菱角而家我都真系好少见，都有。有嘅，但系好少 見。我早一两年都仲见到我屋企有，依家就唔系好见啦，真系。 你就算见到啊，都唔知点样撩啲肉出嚟食啊，因为佢开嘅方法有啲奇怪 嘅。系点样开嘅咧？当年系攞个锤仔剥 开， 剥佢啦。咁但系有啲人咧系可以净系剪嗰两个角撩到啲肉出嚟嘅，因为佢唔想整烂个壳啊。因为个壳咧就可以我哋穿住佢当颈链戴。 哦， 即系另一种。 真系好多嘢用喎， 循环再用嘅方法 嚟。呢啲都系中秋节嘅啲集体回忆啦。 中国就有八大盛事，英国的盛事都相当得意的，当中还跟生活以及环境、个人性格都有关系。想不想知道盛事当中发展的过程又是怎样呢？想知道的话，打拳号转头告诉你。 爱是末名字的歌，留给这世上无名字的你，就算应该忘记，偏不记得忘记，要让来日你想起，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犀利，用我歌中每个字亲吻着你。是末名字的歌，留给这世上无名字的你，就算应该忘记，偏不记得忘记，要让来日你想起，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犀利，往事是全无痕迹，一段传奇，但偷偷感动你，谁在乎歌声曾爱过的你，仍渴望歌中每字都可抱紧你。 英国人开初都是利用祖先流传下来的姓氏，直至到1066年被罗马攻占之后，人口增长，姓氏就需要更加多不同的改变了。英国人大约有45000个不同的姓氏，绝大多数的姓氏都是归纳为以下不同的来源，例如就是源于职业性不同的性质，好像就是弓箭手、面包师、屠夫、牧师、厨师、演布房的农场东主等等。另外源于个人特征这种的姓氏，就好像是形容词一样，都会是有机会成为他们的姓氏，例如是高矮肥瘦，甚至乎是衣服的颜色，红色、黑色、白色、绿色。不知道你有没有英国人的朋友都是姓这些的姓氏的呢？还有其他的特征，包括就跟性格有关，例如这个人比较上是严厉的，又或者他比较强壮的，又他身手很敏捷的，他们的姓氏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的。听多啲，下次同当地人见面嘅时候，咪唔使咁大乡里，见到人哋个名，吱一声笑咗出嚟，失礼晒咯。 shopping in ovens, I like you, I do. I hit you in a leg, can you fit me in your plans? I like you, I do. We went up out of France and we woke up in Japan. I like you, I do. Oh girl, I know you only like it fancy, so I pull up in that Maybach candy. Yeah, your boyfriend, I never understand me, cause I'm about to pull this girl like a hammer, hammer. Let's take a little dip, little lady. Hit PCH from Eddie. 各位听众早晨 ，Crystal 早晨 ，Bambi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来自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 Crystal 徐慧莹高级督察。 Crystal 啊，我知道咧，你系嚟自网罪科，应该都好熟悉网上报案嘅嘢嘅。 啊，都有啲认识噶，乜嘢事呢？ 事完几日之前，我有个朋友喺一个网上平台买咗对波鞋，跟住就用转数快过咗数俾个卖家啦。不过之后就迟迟都未收到对鞋，跟住个卖家仲失埋联络添，连个网站都唔见埋啊！我朋友咧就因为平时翻工都好忙，所以就想睇下系唔系可以喺网上报案揾警察帮手嘅咧。 当然得啦，其实而家网上报案咧好方便噶。而家每日都有好多市民透过我哋警队公众网站内嘅电子报案中心向警方作出唔同种类嘅报案。而现时我哋不同部门喺收到电子报案之后咧，都会尽快分类同埋转交相关单位作出跟进行动。不过听你咁讲，你朋友好可能已经跌入网上购物骗案喎。 咁我就要快啲叫佢报案啦。不过都要问多少少，网上报案其实要填啲乜嘢资料噶？ 其实最基本咧要有事发嘅经过，例如你朋友点样俾人呃，骗徒社交媒体嘅账号，损失几多，网上交易嘅详情等等。最好咧就有埋对话同埋交易截图，方便警方尽快跟进。当然最紧要就是你朋友的联络方法啦。 嗯，听落都好多嘢要填咁、哦。 又唔系嘅，其实电子报案同你亲身去报案室报案所要提供俾警察嘅资料系一样噶，只不过咧你就唔使亲身去到报案室，而系喺网上平台俾资料我哋。最主要咧系希望方便忙碌嘅香港人，同埋就唔同嘅案件分流，令我哋嘅同事可以聚焦比较紧急嘅案件。帮到最有需要的市民。 那个电子报案平台是不是很复杂的？ 好易用的，现在越来越多市民都透过网上举报罪案。警队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电子报案，尤其是针对近年多了的科技罪案和诈骗案相关的举报，优化了我们现在的电子报案平台，同时又会在今个月19号成立一个电子报案处理及分析中心，简称医合的。 医合听这个名字都挺特别、哦、是不是新的 IT 部门，定还是一个 cyber 的报案室来的？ 嗯，其实两个都不是。医合是我们新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科技罪案和诈骗案相关的网上报案及分析中心。 近年网上购物骗案和社交媒体相关的骗案的举报上升不少，而市民亦都多了选择就手方便的网上报案形式。为了更有效地处理市民有关这类罪行的举报，警队决定成立电子报案处理及分析中心，集中处理和分析科技罪案和骗案的电子报案。透过电脑系统的优化，加强资源整合和关联性分析，去到提升案件处理的效能，并且能够针对同一个犯案源头打击该类罪行。有了这盒，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回应市民报案了。 咁即系可以更有效咁打击网上骗案，而家真系好需要啊！咁依盒同埋电子报案中心又有啲乜嘢唔同呢？ 电子报案中心咧系报案平台，而依盒咧就系接收经电子报案中心举报案件嘅处理分析中心。 咁 Crystal， 你啱啱都话报案平台会优化，咁电子报案嘅方式又会唔会唔同咗噶？ 嗯，的确会有少少唔同噶。优化了的电子报案平台会更加清晰易用，在罪行报告的位置，我们会将科技罪案改为科技罪案及骗案。另外，电子报案格式亦都因应科技罪案和骗案的特点而作出改进，除了基本的事件摘要、疑犯或者涉案公司资料之外，优化之后的电子报案平台可以让市民填写每宗交易汇款人和收款人的银行资料和户口号码、社交平台账号，藉此俾探员能够更快了解转账的资料，有效地追查和拦截骗款。 嗯 ，Crystal， 你头先就提到话要填埋报案人的联络资料，点解嘅？ 我哋希望市民能够准确填写个人资料，包括联络方法和住址。目的咧系希望尽快将案件转交俾受害人住址所在地嘅警区调查队跟进，等探员咧能够及早接触报案人作进一步调查，同时方便报案人日后同我哋嘅同事接触。另外，鉴于骗案交易文件或者系对话截图众多，优化咗之后嘅电子报案平台咧可以增加常载文件嘅数目同埋档案大小，最多咧30个档案，一共咧25 MB。 嗯，咁即系话市民俾得越齐嘅资料，就可以越协助到警方追查案件啦。咁我又想知道，你哋依刻嘅人员会唔会直接联络报案人嘅咧？ 一定会噶，我哋中心嘅人员咧每日收到报案之后，会同报案人联络，例如咧系以打电话嘅方式，去到作出初步的查询，希望尽快确定案情。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还会要求报案人提供补充资料。不过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的是，依刻同事绝对不会要求报案人提供任何的银行账户号码，包括网上理财密码，更加就不会要求报案人下载任何不知名的外挂程式 App， 又或者登入任何网站作查案的用途。 嗯，咁报咗案之后，市民如果有嘢想问，系咪可以直接打电话俾依盒噶？ 依盒同时确认案情之后咧，就随即将案件交俾负责嘅调查队跟进。同时，我哋亦都咧会再发送附有案件主管资料嘅电邮俾报案人，方便报案人咧同案件主管联络。所以咧喺度希望市民喺网上报案嘅时候，要准确填写联络方式同埋电话，方便日后联络噶。 清楚晒啦。是呢，讲开科技罪案，我相信呢好多市民都同我一样唔係好清楚究竟科技罪案係包含咗边几类嘅案件㗎喎。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单咁讲解一下呢？ 好啊，简单嚟讲呢，如果有人以电脑或者互联网作为犯罪嘅主要工具，去到干犯一啲罪行，譬如话好似网上购物骗案、虚假网站、涉及电脑资料嘅伪造账目等等，就已经是触犯了相关的罪行了。而我们近年比较常见就是利用电脑或者互联网进行的诈骗罪行，包括有网上购物骗案、网上投资骗案、网上求职骗案和网上情缘骗案。 嗯，我知道近年最普遍的骗案包括了网上购物骗案和网上情缘骗案，而涉及的金额也都越来越大。最近睇新聞，喺2021年就已经有超过6100多宗网上购物骗案，同差唔多1700宗网上情缘骗案啊，损失嘅金额加埋嚟超过6亿港币。你有冇啲防骗嘅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市民呢？ 当然有啦， 网上购物的时候记得帮衬信誉良好的买家，尽量选择当面教授，应该尽量透过官方销售渠道购买货品。出售货品嗰阵咧，唔好单凭入数嘅收据就相信对方已经俾咗钱啦。作为买家，付款前咧应该先搜寻卖家嘅电话号码、银行户口号码、专业名称等等，并且留意下有冇负评。更加咧就唔好轻易相信网上相识嘅陌生人向你提出金钱要求，一定要小心。如果有任何怀疑，应该即刻终止交易，并且致电防骗二热线18222查询。 Crystal 话：我都想再问一下，除咗科技罪案同埋骗案之外，一般其他嘅刑事案件，例如系包窃、刑事毁坏等等，又可唔可以透过电子报案中心嚟举报嘅呢？ 电子报案中心为处理非紧急报案而设，一啲涉及有罪案现场，例如系包窃、刑事毁坏，需要及时封锁现场作搜证之用。咁而紧急嘅案件，例如系聚众殴斗，就请致电999，又或者系到就近嘅警署报案室作出举报啦。 明白晒啦。最后仲有冇嘢想提提各位听众呢？ 报案人以电子方式报案嗰阵咧，所提供嘅所有附件都可能会喺香港用作呈堂证物。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报案人亦可能需要喺香港出庭作证。不过防患于未然。虽然报案是方便了，但是最好当然是成功提防骗子，不要被人骗啦。想了解最近流行哪类型的科技罪案和骗案，请即刻上反诈骗协调中心网站 www.adcc.gov.hk， 又或者是守望者网站 cyberdefender.hk 浏览啦。如果有怀疑呢，应该即刻致电24小时防骗二热线18222查询，又或者是报警求助。 嗯，今朝唔该晒 Crystal 同我哋提供咁多资讯啊，唔该晒 Crystal， 唔该晒 Barbie。 龙尾排到太古城，重复多次，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太古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方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那段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oat त्योहार की आप सबको बहुत बहुत मुबारकबाद。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的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visit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首先要恭喜男歌手 Post Malone 先，因为近排咧佢就荣升爸爸成为 Daddy 啊，恭喜晒！两位朋友嘅合作咧可以话非常之配衬啊吓 ，Post Malone 再加埋 Doja Cat。再次證明咧，呢啲咁冧嘅情歌咧，絕對有市場啊！上升到本周亞軍寶座 ，Post Malone featuring Doja Cat， I Like You a Happier So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中秋家仍最愛， 每逢佳節倍思親，總係喺月下，你會想起嗰個喺遠方嘅人。在中秋节月光飘艳的夜晚，让音符代替想念，听着歌赏着月，让你和他之间有了超越距离的连结。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音乐情人郑智成。 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嘅投资 O to O 啦，系啊，出错咗 jingle 真系唔好意思啊，不过都同大家讲讲啦。今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咧有得升啊，升193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70点啊，港股 ADR 咧做好，睇嚟咧有啲甜头啊嘛，唔使食月饼啦，食高糖啊，食低糖都得啦，有啲甜头啊，好事啊吓咁啊，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升37点啦，大型嘅蓝筹股都靠稳。汇控、腾讯全部都上翻去啲高啲嘅水平啦，咁希望大家咧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啦。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自己咧做过人哋嘅妈妈，亦都试过做怀孕期嘅妇女啦，即系都知道咧，其实喺怀孕嗰段时间，又或者系之后生咗小朋友之后嗰段时间咧，自己都要非常小心嘅。 系噶， 有 B B 喺个肚里边嘅时候，你就会谂到啦，你食嘅嘢啦，或者你可能自身感受嘅嘢咧，佢都会感受埋一份啦。咁特别系咧，即系如果你病咗嘅时候咧，譬如我当啦，我伤风感冒咁，我都会好忧虑啊，到底我食咗啲药落肚嘅时候咧，个 B B 会唔会都吸收埋咧？即系个胎儿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到佢咧？ 咧？咁所以咧，適逢咧呢啲嘅疫情期間咧，可能咧懷孕嘅婦女都會有呢一啲嘅憂慮同埋有呢啲嘅疑問啦。咁、所以咧啊，今朝早咧都想同大家咧提醒一下啊，如果你諗緊啊，到底打針會唔會有影響嘅時候咧，啊咁就可以同你講，你可以百分百放心啦。嗱、 哦， 因為咧即係最近見到啦呢一個嘅新型冠狀病毒株咧，特別係 Omicron 嗰個確診數字越嚟越高啦，即係而家見到日日都過萬宗，咁可能都會好憂慮啦。咁作為咧懷孕嘅媽媽，又或者係啱啱生咗小朋友嘅媽媽咧，都可以放心啲。咁因為咧，如果嗱，我哋先講咗啲不良嘅影響先。咁講緊個確診對於個孕婦嘅影響啦。孕婦如果咧不幸喺懷孕嘅期間係感染咗呢一個新冠病毒咧，亦都其實係有機會對胎兒帶嚟一啲不良嘅效果，甚至乎咧最嚴重嘅話咧，可能會令到佢小產啦，或者係胎兒嘅發育不良，甚至乎係早產啊、夭折等等嘅問題嘅。咁所以点样可以避免呢啲咁恐怖嘅情况呢？咁啊，梗系打针啦，打咗呢个接种呢个新冠疫苗咧，就可以预防呢一啲问题咯。咁未接种新冠疫苗嘅孕妇咧，亦都系可以喺怀孕嘅期间接种嘅。咁啊，世界各地嘅科学数据咧，已经系显示咗怀孕期咧，即使系接种呢个疫苗咧，其实系完全冇问题，好安全嘅。而且咧，亦都可以即系令到个孕妇自己本身受到保护啦，即系唔会话感染咗呢一个病毒啦。同时亦都其实系保护紧胎儿。同埋咧，如果出咗世之后嘅 B B 咧，如果你都想佢有呢个嘅免疫力咧，因为你系可以怀孕嘅期间咧，透过呢一个胎盘传送咗呢啲抗体俾胎儿嘅，咁所以就可以避免咗佢哋咧有一啲严重嘅后果啦。 嗯，我呢个咧就系嚟自香港妇产科学会啦、香港儿科医学会、澳门儿科专科医学会、香港护理学院。香港助产士会、香港儿童免疫过敏及传染病学会、香港儿科护理学院和香港儿科护士学会在这里发出的一个联合声明来的，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是计划怀孕的妇女或者孕妇和喂哺紧母乳的妇女们都应该尽快接种这个新冠疫苗。 是啊， 咁 保护自己啊。 是不厌其烦提咯，大家一次啦，中秋节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记得戴返口罩啊，咁就一个中秋呢就大家呢不是人月两团圆啊，即係到时话嗰个确诊数字呢又与日俱升呢，咁都唔係好得掂啊，咁大家。 都唔想见到啊。 是啦，好守护啦身边嘅人啦，呢、這个都系重要嘅。咁啊，头先阿妈咪啦，即系阿芭比啦，都讲咗好多，讲咗好多资讯啦。咁大家都可以认真听翻咧，同埋上网咧揾更加多专业嘅资讯咧，去帮助自己啦。 风雨不改。 像日出，风雨不改。想过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真像日出，风雨不改，其实我仍未放开，你总给我照料陪伴与忍耐，但这后台为了什么风雨不改。 早上的9:18，姜涛风雨不改。 今日同大家讲下食番薯，番薯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包括有益心脏。番薯含有大量嘅膳食纤维啊，降低胆固醇之余，仲有机会咧预防血管动脉硬化、预防心脏病等等。而且番薯切开之后咧，白色嘅浆液渗出嚟嘅叫做黏蛋白，佢可以咧促进胆固醇嘅代谢，保持血管壁的弹性，有助降血压添啊！咁多好处，但系都唔好成日食。你知噶啦，食得番薯多会，哈，晨早流流都系唔好讲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阿 May 喺度。早晨阿 May， 早晨啊 ，Barbie。 嗯，几好嘛？最近 OK 啦，系闷啲啦，喺屋企。 点解会闷啲啊？因为疫情少咗出街，系咪咧？ 系啊。 嗯，咁所以我知道咧，阿 May 今朝都好有心嘅，好想咧送上一啲祝福啦，希望大家都健康，系咪咧？ 系啊，我想点唱俾我两个仔仔听先。 系。 因为咧哥哥咧9月20日生日啊，咁我想喺呢度咧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咁同佢个女朋友阿 Emmanuel 咧就甜甜蜜蜜， 哇正啊！ 仲有细佬咧就大学嘅生活愉快啦，好好享受呢四年嘅时间啦， 系， 因为佢今年系大学一年班， 咁仲有几年可以慢慢享受下呢个大学嘅新生活啦。 是啦，过咗 DSE 咧就会松动啲啦，自己会。 啱啊啱啊，咁希望佢哋都系啦，日子可以就算系疫情底下咧，可能有啲局限，但系仍然都可以活得好满足嘅。 希望啦，希望大家都系咁。咁同埋咧，我有个好朋友咧，咁佢嘅近排嘅生个健康咧就出咗少少问题。咁咧而家咧就系、是、康复中啦，咁啊希望佢快啲可以好翻。咁啊同我哋一齐去玩啊，食下嘢啊，去上堂学下嘢咁样啦。 嗯，啱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啦，共同度过咗呢个疫情之后咧，又可以回复翻正常生活，见翻多啲，出去聚翻会多啲啦。 希望啦。 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阿 May。 哎，唔好客气，唔该晒，芭比。 好，拜拜。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是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的程度要畏高者。这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秋家营最爱。 钟哥你咁叻，考你一个中秋灯谜， 博马过嚟啊！ 将军冇企，猜一个地方。 将军澳，因为连个将军都捉到 O 晒嘴。 唔啱、啊，提示你好近广播道嘅。 我估到啦，难嘅答案系竹园。 好嘢啊，厉害厉害！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梁荣忠、阿欧、林慧、白元浩，祝你中秋节快乐！ 好，咁啊，中秋节快乐啦！ 系、啊，咁啊，中秋节咧，今日就系迎月啦， 系， 听日就赏月， 嗯， 啊，后日追月啦，都 系 啊，真系奇怪，好似系得呢个节日咧，系会分三 part 噶， 系咯，点解咧？ 即系三部曲啊，part one two three 咁样， 系歌都几只啊， 圣诞都分嘅，圣诞分， 啊系、啊，有平安夜、圣诞同埋 Boxing Day 咁样，咁啊，可能大家有啲期望，即系等咗咁耐，哎呀，今日会唔会人月两团圆出去玩下？咁、记住，无论你喺屋企又好，你出街又好，都要保持一个距离咧。 系啊，同埋唔好去咁多人嘅地方咯、啊。 咁多人地方咧，虽然讲咗，大家都系会照去嘅，但系讲咗，你都要警醒住自己。嗱、有啲时候真系可能保持一个距离啦。 嗯， 食嘢嘅时候可能隔远少少啦。 系啊， 尽量做啦，因为而家嗰个数字都系偏高嘅。 咁啊，与此同时啊，呼吁下电话咧，1872388咧，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打电话嚟啊。如果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咧，不妨打个电话嚟，1872388。 晨光追踪三十一。 想知道三十一台有咩好节目，梗系揾阿畅出嚟啦！早晨啊，畅！ 早晨啊 ，Bobby！ 早晨各位。 嗯，今晚有咩好嘢睇哟？ 今日咧，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逢礼拜五嘅晏昼6:30都有呢个哈佬好邻居啊，介绍下咧喺香港生活嘅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啦。咁今集咧好特别，就带大家走入呢个韩国嘅社群嗰度啊。咁咧。即系一讲起韩国，就话今集介绍佢哋嘅传统游戏。讲起佢哋韩国人嘅传统游戏咧，你好容易即刻会谂到鱿鱼游戏。 系啊， 系啦。咁但系鱿鱼游戏就好残忍噶嘛。咁、其实咧，佢哋真实人唔系咁嘅。佢哋咧有好多即系家家户户都玩起传统过时过节都会玩嘅游戏啦。咁今集咧会同大家认真介绍一下啦。 嗯，嗱，正所谓话咧，识人啊都好过识字啦。咁到底有啲咩方法可以识多啲人咧？7:30好似有啲计仔、啊。 冇错啊，7:30夜晚有不一样的旅程。咁呢个节目咧，每一集都会请嚟一啲嘉宾朋友咧，透过佢哋嘅人生旅程，为大家咧提供一啲嘅思考或者启迪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系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我哋香港电台节目啊《万千宠爱》嘅主持人啦 ，Vivian 叶蕴仪。 嗯， 咁啊。葉蕴儀咧，佢聽開嘅朋友知道啦，佢喺即係咁多年嚟20多年嚟咧，佢都透過呢個大氣電波咧，讀出在囚人士嗰啲信啊，即係幫佢哋表達佢哋嘅心聲。咁究竟咧，佢當初點解會有呢個意念嘅咧？佢又咁多年嚟又有啲乜嘢嘅難忘回憶咧？咁今晚7:30不一樣的旅程，佢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嗯，咁另外8:30有個做個健康快活人啦，係咪有啲健康嘅智慧同我哋講下噶？ 冇錯啊，去到夜晚呢個8:30，呢個係第四季啊，係。今晚是第一集，咁如果有睇开嘅朋友咧，第三季咧，我哋有一个环节咧，就系、教咧，即系揾一啲领跑员同埋一个视障运动员一齐 pair up 去做呢个健身训练。咁嗰个系第三季嘅节目啦。嚟到第四季，我哋训练完之后做乜咧？其实当然为咗跑步啦，领跑员同埋视障运动员啊嘛。咁、我哋今季咧就有一个环节叫做视障环岛跑特训班，咁就系咧真系落场跑啦。我哋咧就会。直擊好似真人 show 咁樣，我哋請嚟一位視障跑步嘅教練，就會訓練兩位新手嘅領跑員。就終極嘅目標咧，係希望佢哋咧可以同兩位咧視障嘅跑手咧完成呢個環繞香港島跑一圈嘅呢個馬拉松嘅。咁、我哋每一集都會跟進佢哋嘅進度，想知道咧佢哋點樣由認識開始咧。今晚8:30要留意啦。 好啊，咁啊想睇多啲唔同嘅人同埋事咧，繼續睇住港台電視31，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唔該曬，昌。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内地新增1292宗新冠本土病例，包括259宗本土确诊和1033宗本土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四川最多，有59宗，内蒙古42宗，广东36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以西藏最多，有347宗，黑龙江109宗，山东81宗，四川71宗和广东28宗。另外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个案。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享年96岁，由73岁的大仔王储查理斯继位，成为国王查理斯三世。英国传媒报道，全国将会进入为期十日的哀悼期。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话伊丽莎白二世星期四下午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安详去世，国王和皇后将会在星期五返回伦敦。查理斯三世发表声明，形容心爱的母亲去世对他和所有屋企人都是最悲伤的时刻，为失去一位深受尊敬的君主和深受爱戴的母亲表示深切哀悼。日前获女王任命为首相的卓韦斯说，女王去世是对国家和全世界的巨大冲击，形容伊丽莎白二世是建立当代英国的磐石。白金汉宫较早时说，医生对女王身体状况表达担忧，包括查理斯等皇室成员随即赶赴陪伴。德国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在南部小镇吉伤两人之后被赶到的警员开枪打死，警方正在调查是不是涉及伊斯兰或恐怖主义。警方说，这名30岁男子在巴伐利亚附近一个小镇的火车站至少用一把刀袭击几名的路人，事件造成两人受伤但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又说，疑凶犯案时多次高叫真主伟大，正在调查是不是与伊斯兰或恐怖主义有关。北韩官方传媒表示，领袖金正恩重申北韩永远不会放弃核武。金正恩在最高人民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美国企图通过北韩弃核和自卫权推翻北韩政权。他补充说，美国希望通过严厉制裁施压，要求平壤放弃核武，但强调即使实施百年制裁，北韩亦都永远不会投降。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晴酷热和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2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3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2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1.6跌2毫，友邦保险72.4系升8.03，系8.03。美团174.4升2.9，阿里巴巴87.15跌1.5。恒生中国企业66.26系升2.8，领展房产基金62.3升1毫，北控城市资源6.8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65，瑞士法郎0.967，加元1.306，人民币6.951，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1.005，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107点，升42点。港金报16040跌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4.37美元，卖出171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一齐玩啦！每一个地方的设计都有它自己的用途，例如睡房，看过名字就知道是睡觉的地方，饭厅吃饭，客厅跟客人一起聊天。你可能会说，我屋企很小，边分得咁清楚，客厅就是饭厅，夜晚还会变睡房。是的是的，除了私人地方，公众地方都有设计的原意，例如马路是给交通工具行的，以前骑马的年代俾马行，现在当然是俾汽车行驶。货仓用来摆货，公园用来休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用途。你可能又会说，我未必一定在公园休息，可以跑步啊。货仓都不一定用来摆货，什么都不摆都得。是的是的，那即是说，无论是私人地方或者公众地方，它的用途已经不再局限于它原本的设计概念。如果是这样，屋企门口外面的走廊又可以有什么用途呢？叫得走廊就是一条通道，通常是给你走去楼梯或者电梯大堂。如果照你这样说，走廊只是得一个用途，就是给你行。有没有留意，其实现在家门口外面的走廊用途真的有很多。早两天有个朋友跟我说关于他家门口的走廊，他住那里不算人多，一层有八伙，所以走廊不算特别长，但是短短的空间，每一伙都用独特的方法演绎门口外面的走廊。其中一伙将走廊变做运动场，逢星期六日，这家人的小朋友就会不断在走廊赛跑、跳高、跳远。我跟我朋友说，那你好彩，起码未有标枪和推圆球。我朋友继续说，另外一家人其中一个很怕跟外界失去联系，所以由踏出家门口那一秒钟开始，即刻会谈电话。我说，可不可以问下他用哪个电信网络呢？因为我的电话通常去到走廊就收不到，他用的网络果然厉害。我朋友有些猛疹就说，不如等他一次过讲完其他人我先总结啦。见他这样当然说 OK 啦。我朋友再说，另一家的年轻人比歌神张学友更喜欢唱歌，曲不离口。分别在于你听张学友唱歌知道他唱哪首歌，这个人唱歌你以为他想跟你玩古歌仔。住在我朋友隔离那家人最特别，每次他们回来必定会在门口谈一轮偈之后先入屋，离开屋企又是一样，在门口谈一排才走。我朋友完全不明白，既然去到屋企门口，为什么不入屋先讲？又或者在屋企入面，为什么不谈完先出去，是都要在门口谈？我朋友问我可以点啊？既然问得，即是我可以讲啦。我就话啦，不如下次你同佢哋一齐倾偈，一齐唱歌，一齐做运动，咁咪得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仍难尽信我是这样的无穷。好运能遇上精彩的你，我缺点胜别人，你竟费尽心神把我留起。如仍未清楚地说在目前我。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 飾演，到滄海或桑田，最心愛的亦只是你。我與你永不可別離，愛你愛到死，因只得你方可使我流露自己。你眼裡那種種傳奇，追我追到死，一生使我動情是你。仍難盡清楚地輸在目前和今後，無論那一天都愛你，我這刻要直言，到滄海或桑田，最心愛的亦只是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小白饮食图鉴点啊？小白， 小白， 喂，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都系讲月饼。咁啊，寻日咪讲过啲卡路里嘅。 嗯， 我今日咧即系突然间即系心血来潮咧，其实谂翻咧以前咧曾经自己另外个日文歌节目《天空海阔》咧，咁我哋曾经同横滨电台即系做过啲交流节目噶嘛，咁嗰阵时咧就有去嗰度横滨嘅一个中华街，咁啊横滨中华街嗰度咧，其实佢入边都有好多地方咧就谂翻嚟都有卖月饼噶，咁但系佢哋啲月饼其实嗰阵时都睇到我眼擎擎，都几大开眼界嘅真系，咁所以喂可以真系分享一下，因为点解咧？佢哋嗰啲月饼咧，首先你喺當地當然可以買到我哋而家香港常見嘅大部分品牌嘅月餅啦，都有嘅。咁你如果喺嗰度買一啲，譬如係如果係當地鋪頭自己自製嘅月餅咧，咁你就真係可能有兩批嘅顧客咧會有唔同嘅感覺。第一批可能會覺得喂，佢嗰個手工嘅感覺咧好強喎，好有人工嘅味道喎。點解咧？譬如我哋就咁喺香港，你買一大牌子咧，你切開。咁個鹹蛋糕咪喺正中間，好公公頂頂咁樣嘅樣嘅，咁、你就唔會話良莠不齊，即係唔會話歪嚟歪斜咁樣嘛。咁原來咧喺當地買一啲手工嘅月餅咧，佢哋嗰啲鹹蛋黃咧，就算係鋪頭做嘅都，你會發覺有陣時咧，切完之後，喂，左邊嗰粒高啲， 右邊嗰粒低啲，同埋有時兩粒黐得埋啲，第二個打開嘅時候，呢兩粒就分得開。 係有小靠股噶嘛，睇下切中邊忽就係邊嚿有多啲少啲啊嘛。 佢直頭咧擺嗰個位，可能佢冇特別一個帽去到低啲料啊，咁所以咧佢入邊嗰啲料嗰啲位咧都有啲歪嚟歪斜，咁但係有啲人就中意呢一種嘅風味嘅，咁所以即係話點解有兩批人咧，一批就覺得喂好中意，因為佢真係好近翻即係月餅嗰種嘅好即係全手做嘅感覺，咁有啲就覺得喂好似工整啲靚啲，咁啊嫌佢唔夠靚，咁但係咧其實如果喺佢哋當地買呢一啲月餅啦，唔知香港有冇得買啦。不過喺當地買呢啲月餅咧，其實都有啲幾有趣嘅地方嘅，就係佢哋食落去嗰個口感同材料咧，原來同我哋又唔同嘅。嗱，雖然佢哋有得買我哋香港出產嘅月餅啦，咁但係佢哋自己嘅月餅咧，普遍嚟講有啲咩味道咧？佢哋有啲豆沙啦，豆沙味道嘅月餅。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 冇、 好似豆沙包咁咯，係咪真 係？其實基本上我初頭第一眼睇女嘅時候，我都同 Barbie 講咗句說話，切唔係真係叮當食嗰豆沙包，都冇乜分別，係咪先？咁但係佢嗰個皮咧就有啲唔同嘅，咁你個皮嘅做法唔同啊嘛，係咪？咁所以但係個餡咪一樣啫。 豆沙月餅，所以就係、 是。係啦，冇錯，豆沙月餅。咁當地人咧就中意食嘅時候咧，就因為唔同嘅焗法啊，令到個皮個味道咧，佢哋就覺得個層次就不一樣。咁但係因為佢哋都好 sell 一樣嘢，就係佢哋用嗰啲食材咧。就好靚，即係你都見㗎啦。咩啊？呢個豆沙咧，紅豆喺邊度嚟嘅？用邊種高級紅豆做嘅？即係佢哋會賣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噱頭嘢咁樣。咁所以咧，就算係一個紅豆嘅月餅咧，佢都有唔少捧場額嘅。即係因為佢覺得佢嗰個食材好啊，同埋佢哋嗰個食材最特別嘅地方，因為佢哋用嗰啲麵啊，即係例如即食麵。咁即食麵你都見到而家又話會選用唔知邊一個地區嗰啲靚嘅嗰啲小麥去到做嘅，咁啲顏色又唔同啊，口感又唔同啊，即係佢哋又會 sell 呢啲嘅。咁所以佢哋當地嗰啲叫做月餅咧，佢哋用嗰個嘅小麥咧，又係用啲特別上乘嘅小麥咧指明嘅。咁所以咧就會食落去嘅口感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喂真係好似爽啲啊，或者鬆化啲啊，甚至乎個味道咧。都可能會有少少不一樣，咁所以就大家如果有機會嘅話，都可以試一試。咁呢個咧就是、豆沙嘅其中一款咧，佢哋都幾出名，而我又覺得喂都幾搞笑，因為我哋都成都係食豆沙餅先食豆沙咁樣嘅啫。佢係有豆沙月餅，另外咧就係、是、栗子月餅。栗子月餅， 栗子係月栗子粒粒啊，即係有咬口嗰啲，定還是栗子蓉咧？ 佢咧就係頭先嗰個豆沙月餅，然後就再加一大粒一大粒咁樣咧，就扼滿咗入面嗰個嘅月餅。所以當你切開咗佢之後咧，嗱頭先個豆沙月餅你切開咗佢淨係得真係淨係得一粒豆沙嘅啫。咁但係呢個咧你切開咗佢之後咧，一路切就一兩硬硬地，就係啲栗子咧，佢就釀咗喺入面嘅。係啦，咁嗰個感覺咧就真係。即系说穿了，咪有一日豆沙栗子月饼咯，即系同豆沙栗子包又冇乜分别。好啦，如果你话再特别啲嘅，佢有一个咧，黑芝麻月饼。黑芝麻月饼咧，系当地嚟讲算系一个一种咧，都颇为有人气嘅月饼嚟添。 哦， 系啦， 喂，都有啲养生元素。我一路听小白咁样讲，头先咧话栗子啊，栗子啊补肾啦，咁啊黑芝麻又可以令到头发乌黑啲啦， 生发噶，同埋都 喂几好啊呢啲都呢食材， 同埋打破咗我哋一直以嚟咁多年咧食月饼都系譬如百年蓉啊、莲蓉啊、冰皮啊，佢哋嗰个 越听越唔对路咯， 点解 系嘛？ 越听越唔似月饼。 喂，同埋我想讲咧，如果好似阿欧话斋，如果真系有啲养生元素，一年食过一次，好似都唔系几得 嘅。 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几特别嘅，因为我哋由细到大食嗰啲月饼系香港人呢一只嚟噶嘛，但 系 原来呢个世界其他地方嗰啲月饼咧。原來都幾得意嘅喎，嗱，例如呢個豆沙，這個係黑芝麻嘅月餅咧，當地係即係叫做人氣，基本上係可以話 number one 嘅。咁佢就因為佢嗰個黑芝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佢哋嗰啲黑芝麻，譬如芝麻雪糕，佢個芝麻味咧係可以打到好濃郁嘅。咁佢就將嗰個好濃郁嗰個味道嗰個感覺咧，就放咗入去呢一個月餅入邊嘅。咁所以喺當就去咗。係啊，當地嚟講咧，會係一個幾吸引嘅一個嘅商品。咁我佢哋食嘅時候咧，都中意譬如可能控翻熱少少啊，咁去食嘅。咁令到嗰、那個黑芝麻味咧，會更加出同埋更加長。其實你想象到嘅，用啲好靚嘅麵粉，有個皮係焗咗個皮，然後跟住再入邊。 係啊，打啲上乘嘅黑芝麻，咁其實就唔會唔好食嘅，老實講。不過有啲得意嘅就係、是。佢有椰子月饼 哦， 同埋椰子 酥月饼， 我完全想象唔到椰子系点，椰丝咁啊，定椰蓉啊？ 系啊， 咪即系鸡尾包咯。 系变咗咁港式嘅，突然之间， 色随转变啦。总之中秋节啊，大家中秋节快乐啦。 试下， 好啦，唔该晒小白， 唔该小白。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咧，会让俾阿钟哥， 系 会生日喎，原来 哦 哦，我哋都预备咗啲高层出嚟做下嘅， 哇， 生日快乐啊，钟哥，年年十八岁啊，钟哥， 哇，哎呀，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等等先， 诶，多谢晒，多谢多谢晒。 小强哥，你真系唱歌都系名不虚传嘅， 梗系啦，啲料到啊， 有啲 领唱 啊， 多谢， 系咪啊？ 不枉我成日听风骚快活人啊， 吓，多谢阿小强阿瑞啦，仲有我哋阿副台长阿信啦，台长阿晴晴啦，仲有阿顾 啊 ，Wendy 都喺度啦，多谢晒，多谢晒好多啦，多谢多谢， 哇，群情汹涌啊， 哦，你生日。是啊，庆祝啊，庆祝啊！ 听日先睇，听日先，预早啊！诶，多谢。愿望系嘛？愿望呢样嘢咧，即系少少时间。我今年唔敢讲啊。 哦。 点解咧？成日都话 有三分钟。有三分钟， 啲生日愿望咧，即系讲咗佢咁样，会好嘅咁样。但我每一年讲嘅生日愿望咧，我发觉呢几年都唔中啊。 哦，咁你讲相反得唔得啊？ 就系啦。唔係啊，即係呢幾年咧，我好穩陣噶嘛，即係我哋世界和平，呢幾年又好似唔係喎咁樣，跟住我話身體健康， 係 大家又好似唔係， 係啊，會好噶啦，會好噶啦。 咁所以咧又好似Barbie咁講，嗱，我哋講相反，好似唔係幾好啊，你講相反， 咁 啊世界唔好和平咁啊，大家身體唔健康又唔得，咁所以咧即係希望大家做好自己嗰一份啊，即係成日做好自己嗰份，譬如中秋節啦，咁出去玩嘅時候。戴住口罩啦，保持個身適當距離啦，打疫苗啦，當然就係咁，大家做好自己嗰本分。我相信咧，就算我哋許唔許呢個身體健康嘅願咧，大家都會身體健康嘅。 係啊， 好啊，做足自己嗰份先。 好， 嗱咁啊，都係又即刻講埋一句先。九月十号生日嘅朋友，大家都开开心心。 系啊，全香港所有系咪啊？九月十号生日啊，咁啊，今年冇乜预备啲咩俾你啦，食件蛋糕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啊？吓，钟哥。 其实最开心系咩咧？ 系 最开心就系一班人坐埋一齐， 嗯， 即系讲一声，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其实已经好够啊。即系去到我哋呢啲年纪，其实最简单就系。見到大家的笑容咧， 哦、 其實自己就已經開心。 你錯過咗個未 jingle 嗰一分鐘啊！嗱，依家又要罰你講下天氣 啦嚇。未 jingle 我睇 啊！你依家要講多一分鐘天氣啦嚇， 唔使講天氣住嘅。 係咩？唔使講天氣住啊？係嘛？ 天氣咧，就好其實隨住自己嘅心境唔同咧， 嗯、 其實你可以將佢變化嘅。 你睇幾多人睇緊你睇講棟篤少係 啊係 啊， 睇你表演啊，鐘哥 係啦，睇你表演啦，我都 其實如果你個心係灰咧，你睇咩都係灰。你个心系开扬咧，更灰嘅天，我翻嚟我都话我夜，我朝早翻嚟嘅时候，个天未光，我觉得系天光噶啦。 系啊系啊， 因为我自己觉得开心啊，即系唔好俾其他人影响咗先。 系 俾人影，即系呢个咩人老啊精， 系 鬼老啊。 我唔会，系啊，钟哥年年十八岁啊，越嚟越靓仔啦。咁我哋都祝你系啊， 最紧要身体健康。 好 ，thank you， 好，大家开心，多谢晒。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